牛疫苗。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近日开始出现从未去过中国的人传人病例，令人担忧，警告中国以外的疫情传播可能是冰山一角，可能出现更广泛的传播，必须团结对抗病毒，确保疫情不会失控。世卫派出的专家组先遣队伍抵达中国，协助应对疫情。谭德赛话：佢哋将会为世卫派遣更大规模嘅国际专家小组到中国做好准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和暖潮湿嘅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是十七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9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26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7元，升6.6；阿里巴巴212.6，系冇起跌；吉利汽车14.56，系升8.8；威高股份10.28，系升8仙；美团点评97.75，升1.9；小米集团12.9，跌6仙；盈富基金27.75，升3.5。松灵护老集团1.62，升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28，瑞士法郎7.943，澳元5.203，加元5.3834，新西兰元4.958，欧元8.476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港金现价报1455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71美元，卖出15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泰路一段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是很危险的，除了违法之外，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是我的仔啦。 你有个仔的咩？ 是啊，温柔体贴，搵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亲、啊。 你有个女嘅咩？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啊。 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慈云山十三太保，人称矛盾华的陈慎之，到底是怎样改邪归正，由吸毒变成帮人戒毒的呢？ 我是陈慎之，毒品一定要远离，远离毒品，小心交友、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去聆听一些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道。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曾志豪， 系啦，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早早，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系啊，踏入我哋第二天咧，呢一个啊，防疫新安排啊，就系有呢个咧，遥远的他同埋附近的我们， 系啊， 系啦，阿祖就会呢两日咧就出去喺度 home office 嘅，亦都会咧周围同我哋咧望下啲嘢，咁啊过几日咧我哋就会咧互相交替噶， 系我哋轮流嘅，系啊， 系啊，嗱咁啊，今日讲下天气先啦，因为咧而家天气咧真系 湿湿冻冻啊， 我觉得好衰呢啲天气， 系啊， 唔系咯，好似 好似帮咗手咁啊， 个 feel 好似好啱啲病毒支援咁样，真系，哎呀，天气两头你讲下先啦，系唔好谂呢啲，唔好谂呢啲， 哦，17度气温，相对湿度89%，嗱，我哋系咪又要大家公布下，琴日我哋去咗边度啊？ 哦，你阿祖你多地方去多啲，你讲先， 你去咗边度？琴日成个下昼你唔见一人。 唔係，我話你又知我唔見咗人，你講到我平時同你一齊住咁， 我真係我都覺得你似係嗰啲大婆問罪咁樣，真係啊！ 嗱，我琴日就真係淨係有落過街，就睇翻我屋企附近炮台山嗰度排咗隊買個口罩之後咧，我就冇出過街啦。琴日 係 咁跟住翻咗屋企瞓咗個覺， 係啦，係啦，有瞓晏覺，即係 home office 有呢個好處啊！即係完咗一點完咗節目咧，跟住就可以食個靚晏之後咧喺屋企食啦嚇，食完之後咧。唉、哎、死啦！咩工作都取消曬，冇咩嘢做，真係可以瞓個靚覺。 又凍凍地㗎嘛？ 5歲啦，係、哦、啊。 OK OK， 咁啊，咁今朝有冇神咁早又走咗起身啊？又 我又冇特別啊，都平時一樣咁樣啦。始終都係有啲唔慣啊，即係喺個 home office 度喺屋企度對住個電話去做節目，但我望雲周圍全都成得隻狗嘅啫咁樣。 係啊， 即係我究竟望住邊個講嘢咧？即係嗰件事幾奇妙㗎，其實都。 咁、欸、如果係嘅話咧，其實我哋會唔會而家可以咧，起碼講啲開心嘢咧？你琴日有冇成機喺屋企咧睇下或者煲下咧嗰套奧斯卡狂掃得獎電影啊？ 其实咧嗰套我就睇咗，我想讲，哎呀，如果我琴日喺节目度嘅话咧，我就成功可以成为咗一个嗰、那个 大预言家 预测咯。 哦，即系你攞埋颁奖个位，又颁奖之前会系咁样去预测边个就攞奖噶嘛？ 系啊， 你 中 咗两年我都推测得几准噶啦，因为咧其实你会见到嘅呢几年咧奥斯卡咧都多咗一个主旋律嘅，因为就俾人哋话得多啊，例如就话咧佢哋提名嘅朋友啦，好多时候咧都系白人嚟嘅，黑人嘅提名就会少。 少咗，你會見到今年又俾人咁樣話啦。因為首先佢哋就喺呢個最佳導演嗰個獎裏面咧，有咁多女導演 都冇份， 都冇份提名。 係啊， 另外咧所有演員嘅獎裏面咧，咁多個界別，但係咧就只係得一位嘅黑人女演員咧就提名呢個最佳女主角。係，咁所以已經俾人哋話噶啦。當我昨天咧喺屋企有因為可以一到即係用電話做住節目，可以睇住呢個奧斯卡嘅， 係啦係啦， 你就會見到佢哋嘅嗰啲頒獎人嘅名單咧，即係頒獎嘉賓，平時通常咧都會揀曬嗰啲咧，即係大家認識最多嗰啲啊 ，Tom Cruise 啊 ，Tom Hanks 啊嗰樣嘢。但係我哋昨日嗰個種族嘅分布咧，係去到印度人有啦，黑人嘅朋友有啦，即係唔同種族嘅人都有。 係啊，周共融啊 系啦，佢想做到呢個共融，入某層面上都係有少少驚俾人鬧啦。 係 變咗咧，我就會估嚇、啊，你去到咁樣去揾頒獎嘉賓嘅話咧，應該都有機會咧。首先咁當然啦，《上流寄生族》一定係一套出色嘅電影，我自己非常喜歡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咦，睇個勢，兩個大獎有機會喎，就係導演同埋呢個最佳電影。但我冇諗過兩個都會攞。係 啊，大家都話佢突破咗咧《卧虎藏龍》嗰個成就咧，因為嗰陣時都冇得攞。呢、这個即係Best Picture 咁樣攞唔到最佳電影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就犀利啦！佢啊，即係呢幾個大獎啊，最佳國際電影獎因為改咗名啊嘛，最佳電影啊，最佳導演啊，全部都俾佢。重要嘅都立咗啦，真系。 仲有一样嘢，我今日见到一个，即系我哋琴日冇睇到现场咧，即系一啲啲咧，因为我做紧节目咧，哦，原来从龙子咧系喺个奥斯卡里面啊，有创作。 因为佢唱 Frozen 嘅时候，抢咗咁多个地区嘅演绎版本咧，咁啊，当然好多人写嘅就话，喂，从龙子仲企中间添， 系啊， 系啊，同埋佢系咁多个其他国家嘅 Elsa 代表咧，佢系第一个开口唱嘅， 系啊，犀利，真系， 觉得几重要。咁樣嘅真係會， 係啊，所以 咁位啊嘛， 係啊，我老豆頭先打嚟咧，佢同我即係除咗互報平安之外咧，佢都問我，喂。嗰、那個啊記咩嗰個咧好好睇喎，好似話佢我幾勁，我聽到講我記住我話，得我知你講邊套啦，係啦，佢話都值得要欣賞一下，係啊，我覺得呢、這個 見到咧、我見到喺香港咧嚟緊咧，佢哋呢套電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再上畫嚟形容咧，因為我唔知佢有冇落過畫嘅其實，但係起碼咧佢會上多一個特別嘅版本啊， 係咪黑白版啊嘛？ 好似阿劍俠咁，係啦， 係啊， 劍俠咁未睇過嘅話，你都會諗下點解呢套亞洲嘅電影可以去到奧斯卡呢個舞台度攞到最佳影片嘅話咧、 啊， 都可以考慮一下去睇佢呢個黑白嘅版本啊！成套戲用黑白嘅 version 去拍，去播映，嗰樣嘢咧就係導演嘅選擇嚟嘅， 係啊 ，director cut 啦。 同埋如果你話個導演版咧，我見到即係阿馮俊浩咧，佢話。其实他心目中那部电影的长度是六个钟头，即是两个风骚快活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领、两套风骚快活人 真 的这么长啊，连续做两日才可以搞得定、啊、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真的没事做、他好像在 Netflix 好像有得看的，应该 Netflix 我不 sure 我见就应该没有的，不过 应该有不同渠道都 应该有，即其他 那些收费平台， 是 收费电视的嘛，收费电视呢它是可以，你可以选择去租嚟睇，即系 系咯，即系总之你而家可以用自己俾钱嘅方法咧，你真系可以买嚟睇下咧，成都好长噶，我记得佢而家第一辑版本都差唔多有两个几钟头定三个钟头，好似好长噶咁。 系啊，记得我睇完之后个心噏咗好耐咯，同两个朋友去睇，睇得出嚟嗰个感觉都系，因为佢套戏开头系你会觉得好开心，你会笑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你睇到尾咧，你真系会心噏嘅咁啊， 因为好重啊嘛。 係啊，同埋亦都見到有好多嘅網民咧，就會講到咧，呢套嘅韓國嘅電影啦，佢哋個目標啊，唔係擺喺大陸嘅市場，係諗緊係一個世界嘅市場， 係啊， 咧佢哋嘅電影一個大成功。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大分別咧。今日啲好多人講咧，就話其實中國咧都好想啊，所謂衝奧咧，佢哋成日有個講法就話衝奧即係衝擊奧斯卡。但系咧，以前咧派出嚟嘅部隊包括啲咩咧？有阿張藝謀啦、陳凱歌啦、馮小剛呢啲啦。全部都輸，即係佢輸嘅地方直情輸到咧有啲入唔到圍添，即係根本就冇人受佢玩。咁咧嗰陣時佢哋好快就變咗第二個心態，就話：切，奧斯卡都係嗰啲美國佢哋嗰啲自己精英嗰啲小圈子，唔啱我哋嘅，我哋應該有自己嘅自信咁樣。嗱，咁你望下， 將佢做向票房出發啦， 係啦， 攞幾廿個億翻嚟， 係啦。咁跟住你望下嚟韓國。佢你話俾佢聽，呢個導演有冇心想進軍奧斯卡咧？一定有嘅。佢之前都已經拍過一次啦，即係不過唔係好成功。但係佢而家呢套咧，大家都話佢係可能真係想入去國際市場，但係咧佢冇迎合你國際口味嘅。 拍嗰啲咧都係好本土啦，好地道啦，全部都係講韓國咧，即係理論上 冇人唔會係無端端嗰啲人全部講曬英文啊！有陣時嗰啲中國嘅電影會噶嘛，古裝片都好，佢要打入外國市場，啲人會突然之間識得講講英文噶嘛，好流利。 同埋佢唔會有一啲 怪噶嘛，其實係咪？係 啊，同埋佢唔會有一啲咧迎合外國想像嘅韓國人生活啊，即係佢唔會無端拍到俾你聽話啊，可能佢中意睇我哋韓國嗰啲傳統民族服裝咧，會唔會佢中意睇我哋呢啲貓啊？几咁地道啊！理论上咧，你系唔会有兴趣噶。如果你喺外国人咧，所谓 根本就 系 嗰只自家嘅制作嚟噶 嘛。咁咪出色咯，真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 系啊，好吊诡嘅。但系你谂下，而家呢套电影喺内地冇得上画噶嘛？ 系 寄生族内地冇得上画。 但系人哋攞到奥斯卡咯。 系啦，咁你谂下啦，因为佢就系个题材啊，讲紧啲咩贫富悬殊啊嗰样嘢，所以内地咧，即系嗱呢个就系传闻，呢个系个原因令到佢上唔到画啦。 暴力反抗啊！因为我见过内地有啲网民咧个留言就话。哇！呢套电影唔得噶，佢可以怼冧人噶，即系佢最尾嗰啲桥段咧杀人。佢话如果俾人哋睇到学咗咁点算啊？咁啊，哇！你话几正真系。 咁你谂下，点会拍得到呢啲电影啊？连呢啲电影佢都唔俾播啊！咁所以嗰啲主旋律啊咁重要嘅话，有排都攻唔到入奥斯卡噶啦。 系啊，嗱，下雨天嘅朝头早吓，你可以听住我哋收音机。如果你晏啲闷嘅话咧，用你嘅方法睇下会唔会喺收费合法渠道揾到呢套电影嚟欣赏一下。我听只歌休息一阵先吓。 谁知你对昨天生与死，只想不记起，回望眼里暗带着希冀。在某一夜，我心爱与你，在泪中哭泣着逃避，仍然情深我未得忘，看见雨点假想太过旁。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很快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来方。爱已崩灰，雨也变灰，心于笑语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梦会，这个雨天。 成绝响的这个配搭，不过不紧要啦，此情可待成追忆，暂时啦。下雨天啊，系啊，林忆莲同埋龚石良啊，真系啊，早早继续喺度。 系啊 ，hello， 早晨。 系啊，嗱，我哋如果讲翻咧，你话嗰啲疫情咧，琴日咧有一张相咧，就令到大家咧好赞叹啊！佢话啊，估唔到而家我哋香港嘅即系疫情咧，已经可以去到咁样日常生活化咧，就食住饭嚟防疫噶啦。就係嗰張茶餐廳嘅最新設計，真係啊！你都有睇到啊嘛？嗰張相 我有睇到啊！佢嗰個設計咧就好簡單嘅啫。平時茶餐廳你知啦，香港嘅其中一個特色 係咯， 搭台㗎嘛， 冇錯。 搭台嘅話咧，好驚嘅喎，啲飛沫會唔會飛嚟飛去咧咁？ 其實唔搭台都驚㗎。如果你同阿天食飯，你唔驚啊？ 你 咩 意思啊？ 唔系，因为佢食晒你啲嘢啊，佢会食下咧。阿天，你知阿天好兴噶，你嗌咗个牛肉面咧，佢又自己嗌咗个通粉咧，佢坐喺度突然间话：啊，你嗰个咩嚟噶？可唔可以夹啲嚟食下咁样啫？ 我喺你大家 未开始嗰时夹噶。 点啊危险咯而家，好在而家茶餐厅，佢唔知道有冇讲边区嘅咧？佢呢个茶餐厅张相咧， 我估我琴日见到咧有 啊大角咀啊 相， 大角咀啊 都有其他嘅地区啊，因为我见到咧有一啲新闻嘅节目咧，佢做咗啲嘅访问嘅时候咧。都喺其他嘅區域見到 都揾到啊！ 設計出現 哦，琴日張相咧就我見到喺大個嘴啦，佢就話咧茶餐廳張搭台嗰張台度咧，就中間間咗塊透明膠板， 好似銀行個職員同你間間玻璃， 係啊係啊，即係哇！你覺得自己好似咧政要人物啊，中間有個防彈玻璃咁樣。 但係問題咧，佢係好喎，即係個窩心喎，佢係比較透明你嘅，但係就冇唔係即係有密實嘅，即係嗰啲密封嘅板咁樣，起碼你都通透到對。对面对家嘅咁样， 唔系即系个空间感啊！ 即系啊， 我哋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嘅角度咧，嗰增加嗰个采光度啦， 系啊， 透明感啦，同埋空间感。 喂，认真，我谂佢真系即时去锯个，即系即时去度位去整呢个板嘅，因为啱啱好凸凸合啊。 但我想话呢个老细好劲嘅地方系咩咧？佢话佢系几时已经谂呢个措施咧？嗱，呢个好重要。 其实佢一早已经系咁谂。 过年前，佢过年前已经扣上有关措施，用咗2000蚊加装呢个可拆式透明板，试行两三日。嗱，点解我话呢个好重要呢？喂，过年前即系其实讲紧咧，当好多市民仲系咧。过紧年啊，仲会大家即系冇乜防疫意识啊，又会翻内地啊，又或者同大家食饭同台掠口水之外咧。呢、这个老板佢早着先机，过年前已经觉得喂，系咪应该要装呢啲防飞沫嘅？佢系快过包括我哋政府在内嘅防疫意识，你话系咪先？ 喂，但系我见到呢块板咧，我睇嗰阵时咧，我都有少少尴尬噶。你谂下啦，嗱，如果我同阿田两个咧，即系隔住块板食饭嘅话咧，系有少少探监嘅感觉。 系啊，唔系唔知边个探边个。 掌针对掌针咧，就嚟要揸住个电话，诶、哎，你攞自己个电话，攞个电话嚟讲一讲。 系啊， 有呢种感觉嘅。 应该要，然后仲要话咧，阿妈妈，你点啊？真系，你瘦咗啊你？ 如果真系想兜兜面，咪企起身讲咯，或者伸出个头喺个餐餐台以外讲咯。 啊，唔系、啊。你同阿田用呢张板咧就啱啱好， 点解？ 我坐埋佢就唔得啦。 你唔系想话自己好高啊？话 唔系，我意思系我，因为点解咧？我不停会讲嘢，你哋两个食饭咧就食得斯文啲咁解啫。 我话咧，其实呢个板咧仲可以即系俾埋啲边帽子，大家大家互相打气加油。 哦，咁就真系似探监噶啦，讲唔到嘢咧就真系贴张纸喺上面。喂，但系其实而家呢个隔离措施。就等於係咩呢？等於話食飯嘅時候我哋要封關咯，係咪先？ 唔係，其實都啱嘅。 封關嘅我哋唔用呢個字㗎，佢用㗎。 佢而家真係好笑喎，用咗呢、這個，同埋咧，因為個老細咧，阿陳女士啊，佢咧就接受訪問嗰陣咧，佢就話之前就農曆年之前已經諗呢條橋啦。佢話咧，佢最驚係咩咧？佢話啲食客咧，因為疫情關係咧，唔肯搭台啊，所以佢話咧，用咗呢招之後咧。大家反而就覺得咧放心咗，即係話喂咁 OK 喎，係啊！ 我之前試過咧，就去咗個茶餐廳食嘢，嗰陣時咧都未到年初一嘅，即係我仲係辦緊年貨嗰啲階段，就同呢一間鋪頭個老闆嘅諗法好近似咁樣啊！但係咧，我去到一個茶餐廳食嘢嗰陣時咧，我發覺真心係冇人願意搭台嘅，我亦都唔想咯。真係有啲驚，因為你食緊嘢嗰陣時，你個口罩真係要除低噶嘛，係咪先？ 係啱啊，同埋都近咯，啲嘢會彈嚟彈去，係咪先？所以呢個 OK 啊，我所以覺得啊，呢、這個老闆娘咧係一舉兩得嘅，令到顧客安心嘅時候，其實佢自己間鋪頭中伏啊，都大件事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又可以賺到錢，即係叫做啦，因為佢都做生意噶嘛，係咪？ 係我頭先 覺得好窩心咯、啊。 係我頭先聽到咧，就譬如嗰啲即係傳染病嘅教授咧，即係譬如何柏良或者袁國勇嗰啲咧，佢就有啲好嗱，佢話佢建議一啲咧社交上面咧，如果避无可避，真系要出嚟嘅话咧，防疫嘅措施包括啲咩？即系两位拍档， 系咪？ 唔系， 第一时间唔打啦。 系啦，宵夜食嗰啲都话可面则面啦。但系佢话如果你真系出嚟要聚餐嘅话咧，两位拍档你听下咧可唔可行？佢话咧嗱，一系就咁样，就背住对方嚟食饭。 哦、即系嬲咗嬲猪咁样， 系啦，因为佢话嗱，佢当年佢讲嘅时候咧，就冇呢块胶板啦，因为未唔系 喺屋企，咪要有两张餐台咯。 唔系啊，佢真系背住，系啊，唔系 俾你两张餐台食到饭喎。 唔系，你可以用嗰啲咧，B B 食饭嗰啲咧，咪自己连埋台连凳咧。 哦，嗰、那个 high chair， high chair 嗰啲咧，即系我唔知啦。佢讲到咧，佢话嗱，真系唔好讲，唔好当我搞笑、哦。佢话如果你真系要出去食饭咧，你真系好惊嘅。一，佢就话。大家背面嚟坐，背对背嚟食饭。佢话如果你话喂冇礼貌，我见客嘅，佢话因为咁样就食饭嘅时候 只系食饭，唔好讲嘢。 哦，食不言，怎乜嘢？ 系啦，大家咧一望到埋位啦，好 A 餐 B 餐 C 餐，食食食，唔讲嘢，死都唔讲嘢。喂，你做咩啊？我要尊严啊，净系手指指，乜都唔好讲。食完之后咧， 讲嘢呢个因为我见到咧有另外一张相咧，就见到咧有一啲嘅飞机飞行服务员啊，啲空中少爷小姐咧，佢哋问大家咧叫A 就系鸡 B 啦， 系啊， 佢就攞咗张纸 水牌咯， 系啊， 好似食叫人哋指，但我觉得呢个系 work 嘅，因为真系减少咗一啲咧， 啱啊， 一定需要嘅对话，咁嗰啲飞沫就唔会弹嚟弹去啊嘛， 佢仲要好近距离先问啊嘛，系咪先？ 系啊，好笑啊呢张。喂，如果咁样咧， 你谂下嗰啲飞行服务员要问几多人先至得？ 喂，我见到咧，而家咧有一个透明笠住，好似一个罩帐篷咁样嗰个咧， 系点样啊？ 哎呀，飞机上面， 哎呀，飞机 系咪早排嗰个 artist 啊？系边个？郭少云定边个？ 我唔 記得咗邊個， 應該係另外一張嘅，因為直見到你知道啦。如果係嗰啲嘅business 嗰啲咧，就係一個位自己噶嘛，佢就攞咗一啲嘅同時鋪嗰啲鋪台嗰啲膠台布咧，就圍住成個位咁樣咯。 係係 係，咩都出唔入去啊。 係啊，嗱咁所以咧即係日常嘅防疫咧，可能你話使唔使做到咁足咧？咁你咪小心使得萬年船咯。 其實係要做足㗎。 係啊，但你起碼做咗咧，出街都安心啲啊嘛。嗱，我哋而家要聽新聞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十點半咧新聞報道之後，晏啲再揾早。都同我哋倾偈啦吓，而家听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青衣长康村康美楼零七单位不同层数，先后出现两宗感染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话，高度关注情况，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联同工程师同专家进行调查，今日稍后将会同佢会面汇报，俾政府听取意见之后，会尽快向公众交代。林郑月娥强调，当局不会掉以轻心，会详细调查。由于长康村是出租公屋，房委会是大业主，因此更要高度关注，做足令居民安心的措施。 我们必须要是主动地去找出这些情况，然后阻截病毒呢进一步是扩散的潜在的风险。特区政府是高度重视这个个案的。所以衛生防護中心呢已經是聯同工程師和專家進行詳細的調查，這個詳細的調查呢在今日會繼續進行。不過正如昨晚袁國勇教授指出，這個個案和當年 SARS 在淘大花園傳播的情況是不相同的，但是儘管如此，我們是絕對不會掉以輕心，一定會進行詳細和全面的調查。由於呢個係一個公共嘅出租屋邨，亦即係話咧，房屋委員會咧係大業主嚟嘅，咁所以對於喺我哋嘅物業裏邊係出現咗呢啲個案，你哋更加係要高度關注，亦都會做足所有可以令市民、令居民安心嘅措施。喺今日嘅稍後時間，當我哋派入去呢個大廈裏面嘅專家同埋工程隊伍做咗佢哋嘅初步嘅調查研究之後咧，我亦都會邀請佢哋希望今日可以咧同我係會面同埋匯報，我哋會聽取佢哋嘅意見，咁啊亦都係要求呢啲團隊咧會盡快向公眾交代。 青衣长康村康美楼有同零七单位但不同层的住户先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发现一个患者单位的排气管接驳粪渠没密封，细菌病毒有机会经粪渠回到厕所。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第二位患者居住的307室单位可能做过自行改装排气管工程，政府今日会再派员到现场深入调查。他说撤离措施只为安全考虑，强调情况和03年沙士的时候淘大花园事件不同，因为长康村的排污水管设置在室内，而淘大花园当年的排污渠在室外，病毒有机会透过风向、喉管破损等的原因传播。 青衣长康村康美楼有不同楼层的零七单位先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发现其中一个患者单位的排气管接驳粪渠没密封，细菌病毒有机会经粪渠回到厕所。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市民应该留意家居排污渠系统，因为很多时渠管会与排气位相通，令到病毒有机会透过冲刺的时候传播。他呼吁市民要盖上厕板冲刺，每日向洗手间所有出水位倒水。他又说，如果厕所关起全部门窗，只是开抽气扇，也都会令到浴室产生负压，水管的水会倒流，有机会令到病毒传入。对于实施强制隔离令超过三日，已经有九个人违反隔离令，包括要通缉当中失联的两人。何柏良期望政府马上作出检控，法庭要作出适当的惩处，否则防疫措施只会形同虚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40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39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0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7.8，升7.2；阿里巴巴213元，升4毫；吉利汽车14.4，升7毫；美团点评99.25，升3.4；盈富基金27.85，升4.5。威高股份10.26升6仙，小米集团12.9跌6仙，松宁互老集团1.63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92。港金现价报14,55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34美元，卖出1,5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漆咸道南过海都是慢车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葵涌道的支路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泰路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近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白，大件事啦！情人节我未订到台啊。 阿奥 ，take it easy， 有心唔怕迟。 唔止啊，情人节就到啦，我仲未买礼物啊，点算？ 都系 take it easy， 同老婆讲心唔讲金咪得咯。 真系乜嘢都可以 take it easy， 毒品就唔可以 take it easy 啦， 要用力将佢踢走。 其实情人节有情人已经好足够噶啦，唔使毒品做第三者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披头四嘅音乐同率直嘅作风风靡全球。1965年，仲获颁大英帝国最杰出勋章。到底呢四个大男孩尝到成功嘅滋味后，点样继续自我探索？佢哋对战争以及政治嘅立场，又点影响紧每一代人呢？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下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昨日我在节目里面讲过怎样用火酒，尤其是在车里面，如果想清洁的话，记得要用消毒湿纸巾，就不要用火酒放在里面。不知道我这个拍档有没有检查这个车里面有没有这些酒精和火酒在这里，如果有的第一时间不要拎走它，因为很危险，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有没有熟读现在我们这阵子的抗疫所有的事情啊、程序啊、物资啊等等嘅嘢咧吓，要清楚啊！如果唔系大件事咧，我哋有请，系啦，佢而家好高度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嘅曾志豪。 其实我谂过噶啦，要令到每一次出入咧都保持架车嘅清洁咧，其实得一个方法嘅啫，就系、是、每一日都换一架新车咯。系啊，洗都唔好洗，翻工一步。放工一步，第二日翻工又一步，第二日放工再一步。不过后来谂谂下，我真系唔够钱，做唔到呢一步，所以而家唯有就每一步都要小心啲，步步为营。哎呀，你话钱几咁紧要啊？有钱嘅话，我就可以干干净净咁样坐车翻工啦。嗱，你会唔会呢一轮咧都即系情绪又紧张啊，压力又大啊？总之咧，面对呢个疫情嘅新闻咧，你就同佢一样啊！每一日确诊数字一升咧，你嘅心跳又升，血压又升。咁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你放轻松少少咧？真系有噶，你放心，我唔系教你嗰啲望住个窗深呼吸啊，因为呢轮你都唔敢啦。我亦都唔系叫你望远啲啊，咩望住绿色嘢或者饮杯水。我好实际，我会叫你睇一啲新闻，咩新闻呢？地产版嘅新闻吓。你咪作鬼你啊！而家你睇地产版新闻，咪睇到一學眼泪。唔系，我唔系叫你睇嗰啲楼价点样跌法，我亦都唔系叫你咧，就系话睇人哋楼价跌咧，你就会点样趁低吸纳。我知道你冇心情嘅，但你睇地产版咧，你知唔知啊？你会 feel 到就系咩叫做有危就有机，同埋咩叫做咧顽强嘅生命力。就算疫症几顽强到咧，地产新闻或者地产从业员咧，佢仍然系话俾你听，我要搵钱。嗱，早排。我已经见到咧，即系大概做一个礼拜咧，就有一个地产版嘅广告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啦，嚟本公司度预约睇楼，每次睇楼送十个口罩，哇！成功交易嘅送你一盒添，哇！嗰阵时你已经觉得哇犀利，佢又早过政府出手，即系用口罩嚟作为一种咧赠品嘅招来啦。同埋你系咪即刻觉得咧好正面啊？如果你去睇楼行下望下，唔使帮衬都有十个、哦。你去几次嘅话咧，咁啊成箱储咗翻嚟噶咯。哇！你话系咪即系即刻人生满希望啊？同埋你又谂下啦，呢、這个广告点样可以出到炉嘅咧？好明显咧，就系佢哋即系成个嘅团队啊，佢哋嗰个地产嘅代理商啊，佢哋嗰个公司咧就谂得好仔细噶啦。哇！而家疫情、哦，大家都唔敢睇楼噶，咁点算咧？唔使惊，用奇招帮大家，系咪即刻鼓舞咗士气啊？本来可能是死气沉沉的，就穷则变，变则通，不嬲都话我哋香港人咧就好灵活嘅。当然啦，负责带团去睇楼嗰个经纪咧，我谂佢嘅内心都系咁谂嘅，惊咩感染啫？即系当大家话咧要避免减轻咧，即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我哋又话又要 home office 啊，好多人就话要翻工，即系唔见人嘅时候咧，佢哋自己知噶嘛，佢哋唔见人就真系口停手停，真系佣金都停嘅，所以喺嗰一刻。 呢一个广告显示出佢哋嘅团队系几咁顽强，无惧疫情嘅挑战。嗱，系咪即刻觉得能量充满正面嘅一种灌注俾自己咧？好啦，第二个系咩咧？第二个咧就系、是又系有另一个咧地产代理咧，原来早排咧佢就出咗一个即系佢哋卖楼嘅广告咧，就写住黄埔花园，咁然后咧就大大只字写住咩咧？就系话啦，边个单位边一座，佢写住咧就系话业主肺炎要钱急走，然后写住肺炎确诊价600万。嗱，即系价钱嗰啲我唔识啊，究竟黄埔花园个单位卖呢个价钱系咪真系好抵咧？嗰啲另外一回事啊。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即系人哋确诊咗，正常我哋普通人咧见到就好担心啊，唔系嘛，确诊就大件事啦。嗱，你自己个住户固然担心啦，你周围啲街坊你都会忧心。政府听到啊，佢再做嘢慢啊，佢都要即系谂一谂啦，系咪？所以长康村咁大件事啊，但系呢啲就系一啲负面嘅情绪咯。你睇下呢一个地产代理呢份广告，佢直情话俾你听，喂，好嘢啊，有笋货喂，佢确诊咗肺炎，平货急扬，平货急扬，哇，直情系咧，你冇见过咧，即系佢系呢个灾情咧，就当系咧即系喜剧片咁拍噶，好嘢好嘢，肺炎确诊价600万，好平好平啊，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咁样，你要唔要？你要唔要？喂，买啊抵啊，喂，而家肺炎确诊价600万就有，哇！你终于都明白到啦，原来咧疫情咧可以亦都系变成咗一种咧即系促销嘅手段嚟噶。嗱，后来咧其实呢个地产代理咧俾人有投诉噶，因为佢就话咧根本放盘嗰个单位就唔系有患者不治嘅嗰一座嘅物业，两样嘢嚟嘅，只不过都系黄埔花园，不过就第二个期数咁样。咁咧佢就话啦，佢嗰个咧就属于一个空宅嘅同层单位。但系就唔同嗰、那个即系同一个位置嚟嘅，所以咧佢就话本身系平啲嘅，但系绝对咧唔啱嘅，嗰度冇人有肺炎咁样，佢就话咧已经俾人哋知道咗啦，投诉咗啦，所以佢哋就即刻下架撤换咗个广告咁样。咁你再谂翻成件事，系咪又再有一种黑色嘅喜剧啊？可能对佢哋嚟讲咧就话，哎呀唔中啊！如果中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咁平噶啦。嗱，即系你可以点解读呢？你可以话哇，佢哋真系唯利是图啊，咩都可以攞钱嚟炒一轮嘅，系啊。但如果你另一个角度谂，香港人系唔会死噶，因为我哋有赚钱嘅原动力，我哋有赚钱嘅信念啊。我哋喺咩情况之下，我哋都要赚钱嘅，唔使惊。有肺炎确诊嘅话，你就话俾自己听，哇，原来好平啊，会有平货买噶。不过呢啲钱唔知道你赚得又安唔安乐咧吓。风头火势，我谂呢排咧，佢约人食饭机会都少咗好多，除非佢可以保证我自备胶板封住个嘴，即系仲要同人哋讲话，我保证唔会夹你啲嘢嚟食噶啦，放心啦，最多背脊对住背脊咯，我惯噶啦，因为我老公都系哦，唔讲屋企嘢啦，我哋交俾葵花田。 是的，真的大家朋友都知道，哎， 真的啊，你老公背脊对着你， 我说大家朋友可以知道， 他真 是 阴公 不 觉意爆了他的秘密，现 在约出街咋，啊，又似你啊，背对背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的，好像你都是这样的吧。唉，今时今日冇办法唔讲疫情下的香港啦。喺唔知嘅边度有细菌嘅情况之下，政府咧就真系建议大家如无必要就唔好出街，因为你唔知道你隔篱嗰个，又或者你接触到嗰个系咪带菌者啊嘛，系咪？所以都系小心小心小心好啲。咁我哋电台咧都采取一个 home office 开麦啦，以减低人流啦。但系其实坊间咧喺医院嘅病人同埋老人院嘅老人家咧，其实都需要咧人去探佢哋，睇下佢哋点样，关心下佢哋啊，咁点好啊？咁系啦，呢个问题咧，其实都要重视，因为好多屋企咧有老人家或者有屋企人咧喺医院啦，或者喺老人院嘅。咁啊，医院方面咧，医管局已经全面实施紧急应变级别措施。咁已經全面暫停探病噶啦。咁如果屋企人臨床原因咧，佢會作個別嘅安排。咁大家如果有啲咩疑問嘅，可以打去醫管局嗰度查詢啦。咁所以咧，各位留院嘅朋友都真係要忍耐一下啦。如果你有電話嘅話，仲可以上有上網計劃嘅院友咧，都仲好少少，因為你可能咧 睇下啦，睇視乎情況啦，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同屋企人視像下見下面，話俾你，喂，我 OK 啊，冇事啊，咁樣，咁啊，即係大家要交流一陣啦。咁啊，因為有啲老人家佢哋嘅電話只係能夠打出打入啊嘛，咁就真係要一段時間，可能都見唔到家人噶啦。咁如果隔離牀嘅院友可以嘅話，咁啊睇下。在以安全情况之下，记住啊，看看可不可以借个电话给隔离那个老人家，他可能真的很久都没人探他，他又没有视像，又不知道可以有视像的话，给他见下家人，即是政府的宣传 API 又可以出来了。邻舍除了是隔离屋那个隔离床那个都可以，你帮下我，我又帮下你的，不过都是真的要记住在安全许可情况之下先去做啊。至于老人院呢，那怎么样啊，现在有很多老人院呢，因应那个疫情啊，咁有啲将呢个叫探访时间咧大大缩减啊，有啲咧就由每日可以有十一个钟头时间去探访嘅，都减到剩翻三个钟头。明白呢个措施嘅系真系保障大家，保障老人院、保障屋企人啊，保障嗰啲职员啊等等。咁嗰啲老人家会好挂住啲屋企人啊，尤其是有孙仔孙女嗰啲，咁点算啊？咁啊，西环咧就有一间老人院咧。他们早阵子就买了几部价值20,000元的视像机械人，专为方便一些老人家一对一地跟海外的亲友视像倾偈的。现在呢就这部机械人就变身就成为跟香港的亲友去视像了。有位婆婆她102岁的，她女儿每天都会带婆婆喜欢吃的饭送就去老人院跟她一起吃饭。由于时间大大减了去 探访的时间，她的女儿就未能够赶得切就送饭去，但是有心挂话自己妈妈啊，这个时候视像机械人就可以帮他们透过这个荧幕就见到对方。婆婆还说啊，什么现在这么先进的可以这样见到家人的，他真的他笑了，终于都因为这么多年他就惯了个女儿每天都来探他，现在见不到了嘛，所以是心挂挂的。是啊，现在因为疫情的严峻，出街真的可免则免，但如果有措施可做就快点去做了。 Korean ladies 2010 What all my sexy mommies Break it down now 全新六位 We're chilling up with Lucky 你不需要明 Mr. Cocky 这首歌送给全韩国的女性 Love Korean girls Funny yo what's up yo Love Korean girls Love Korean Love Korean girls 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到爆，戳戳下我戳到我就快甩臼。为了 Go Go Girls， 即刻变太阳。为了 Go Go Girls， 一模一样样。影相企左边，最上镜系我呢面。小姐去左边，我眺望你冇睇见。拎起只脚仔先， 我踩。 捉住右面縮入后面，不断日练日练夜练。如果听到我 play 列字歌 ，baby，I need a say yo， 哈嗨哈嗨哈嗨 ，bye bye， 哈嗨哈嗨哈嗨 ，bye bye。Love Korean girls， 哈尼哟，我塞哟。 Love Korean girls， love Korean， love Korean girls。 索索索索索索索索到爆，你要日日泡菜，我实冇得拗。为了 Go Go Girls， 即刻变佢偶像。为了 Go Go Girls， 我搞成咁嘅样。首歌要好听，眨下眼最攞命。死恋我把声，再吞下会好正。Can't you be my girlfriend？ 绿太。 一字立定急住扮劲，不断揈揈揈左拧右拧。如果听到我 play 列字歌 ，baby，I need a say yo， 哈嗨哈嗨哈嗨 ，bye bye， 哈嗨哈嗨哈嗨 ，bye bye。 Let's dance， 跳舞，你跳唔跳到呢个位 跳舞？ 你跳唔跳到呢个位跳舞？ 跳舞， 你跳唔跳 到，请各位跳舞， 跳舞， 跳唔跳到 ？Love love Korean girls， Honey oh what's that yo？ Love love Korean girls， Love love love Korean， Love love Korean girls。 无啦啦加段 rap， 摆到明系乱 rap。讲句 I stand， 唔识韩文都冇负。点好女仔全部都中意 Korean idol， 所以我只好讨好 Korean girls。Korean girls， love love Korean girls。 Honey oh what's that yo？ Love love Korean girls。 Love love love Korean。 Love love Korean girls。 听一听啊，呢只歌送俾上流寄生族嘅呢啲歌系，哇！呢只歌估唔到已经系2010年， 系啊， 你睇嗰时陆永， 系啊，系咯， 死靓仔咁样， 系啊， 十年前啦，原来呢只歌都已经， 嗰时仲系啊， 系咯，以为人夫啦，而家人父添啊，唔止啊，真系吓。头先嗰只系韩国劲舞拳啊，陆永系啦。 OK， 嗱，但大家即系如果都有留意新闻咧，即系真系新闻太多啦。咁但系有啲问诶，有啲咧比如相关嘅新闻咧，佢哋会特别留意啊。是在台灣的方面， 是 即每一天都有一些情況出現， 我本來滯留在台灣的 是 的、 這個人還說哎呀想著放假去幾天，不是我之前 那就好了，我就不用回來了、 哦、是但是你去 沒行程咯，你都是 沒行程了，我隔離14天就可以了。 其實你想想你自己去哪裡隔離，你租酒店只是租想著4-3夜 我豪給他， 咁嘅你問題人哋有冇房俾你啊？不應該有嘅， 有嘅應該講笑啫。好啦，如果台灣點啊？ 因為咧，即係都有啲屋企人咧，佢就去咗台灣讀書啦。 OK， 係。 咁啊，即係原定都係諗住係琴日飛嘅。咁點知咧？ 琴日飛即係香港飛過去嗰度開學。 係啊係啊 係啊。咁而家唔得咯。 嗱就係、是、啦，已經咧喺星期日嗰日咧就已經係睇到咧話，咦取消航班喎，死啦！取消航班咁點啊？ 係 係係。咁再諗住買頭幾日啦，全部都冇。 係。 咁原來即係都睇到新聞就話台灣已經講好係啦，就算你有簽證，就算你係學生，佢都唔俾你翻去。 冇錯冇錯， 咁啊、 學生都唔得啦。我喺度以為話如果有咩特殊理由，佢都俾呢啲就唔算啦、嗯。 都話暫時啦，停低。 不過翻到去都唔會開學噶啦。 係啊，佢哋都褪遲嘅， 所以 佢都 叫你唔好嚟啦。 同埋已經實施咗話，如果一到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14日隔離啊嘛，要自我真係隔離啊嘛。 係 咁跟住。咧就屋企人就话，咁点啊？咁啊，因为即系有啲证佢有啲即系文件啦，等等嘢咧，一定要系30日之内咧要翻去嘅，因为佢哋去读书嘅，有啲文件咧咁。咁跟住就改咗机票啦。知唔知学校方面系点样安排啊？ 攞个飞机接佢啊？ 又不至於，你都要自己搭飛去嘅，只不過咧，譬如 喺機場直接有專車， 係啊， 哦正啊， 機場係特登你要報俾學校聽，你究竟坐邊個航班，你咩名啦，當然係啦，你咩航班幾點鐘到，咁跟住咧學校真係喺個機場直接都唔想俾你去接觸， 啱啊， 直接喺嗰度 pick up 你，跟住就車翻去大學，咁即係總之大學已經係叫一個集中地方啦，再睇下你哋，因為有啲學生就係住宿舍，有啲學生就自己租佢出嚟嘅，咁就如果租佢出嚟嗰啲咧，都佢做曬全部檢查問卷啊等等嘢咧，跟住都用架車，車埋你去你屋企嗰度，跟住自我隔離14日。 哦，即係其實咧，佢最後雖然俾你入到台灣，但係其實佢唔係俾你觀光，俾你真係走， 佢係要 佢係想你隔離嘅， 一定係啊。 咁但係點解佢會仲俾你攞架車周圍去兩個地方咧？因為就要辦理一啲必要嘅文件。 係啦， 哦，除此之外咧就。你就原隻入翻去你嘅住所度隔離啦。 啱啦，佢係肯定要保障你，一定嘅，即係送到你喺屋企嗰個門口嗰度。你入咗去，跟住白門就14日啦。 我想話真係爭好遠。 仲有一樣嘢，你嗰啲橋，即係嗰啲叫係你叫橋生。 橋生係啊係啊， 唔少噶嘛。 係啊， 兩個人一架車。 兩個人哇！ 冇啊！即係就算你十個人， 唔會旅遊巴咁樣嘅，哇！正啊！ 你唔會有兩 你有十个人、20个人咧，对唔住，佢都会分别攞好多架车嚟车你咧，两个人一架车。 对上我哋见到就日本咯，当佢接咗啲即系叫做撤侨嘅时候咧，佢哋都系一人一架车添啊。佢嗰阵时有成206个嗰啲嗰啲撤侨人士咧，总之翻到日本咧，佢哋话安排咗成个车队几百架车嚟送佢哋翻去。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因为佢哋系啦，总之佢最要两个人啦，只系得两个人。 咁我想话我哋对比，点解我对比好大咧？咁我哋咧香港咧，亦都喺即系之前就终于叫做咧就软封关啦，即系话如果你入嚟嘅话咧，你一定要强制隔离14天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哋嗰个强制就系自愿强制咯。首先我未见过咁嘅名嘅、自愿地强制，系啦，即系你要自己自律。 你谂下，走甩咗嗰两个人可以自己翻翻大陆嘅，即系话佢其实都自出自入咯。 因为有一个咧嗰阵时已经即时就话咧，佢唔会即刻翻屋企噶，佢会买餸。佢话喂，我冇餸食，咁点算啊？咁样咁有啲仲话咧，我系唔会睬你嘅咁样。 唔系啊，佢哋嗰个大学咧系净系话叫你哋 tick 啊，你哋有咩需要物资，你话帮我听，跟住咧就可以 tick tick tick， 譬如粮食都可以嘅，日用品、粮食等等，你 tick 晒之后，学校会送去你嗰度咯。 嗱，我觉得咧，当你听到呢个措施咧，你千祈唔好以为就话哇咁好福利嘅台湾，喂，其实唔系对佢好福利。你应该调翻转， 系唔想你出嚟， 冇错， 系感染人哋啊！ 系对其他，如果你话台湾嘅，就对佢其他2000多万人咧个福利、如果你话香港咧，哇，我哋唔使咁叹啊嘛，对呢啲人翻嚟要服侍佢啊， 唔系服侍佢，系保障你啊， 系保障其他人啊， 即系个谂法要清晰嘅，唔好成日哇你阿傻啦，你话有人包食包住嗰啲， 冇错，你应该系调翻转谂，譬如佢有几百个人咧，譬如话哦今日过咗关有几百个人，我哋唔系话咧哇呢几百个人系特选客户啊，可以咁好。招呼你系想为呢几百人以外嘅几百万人着想 啊？系啊，同埋不过希望即系政府真系要严格执行嘅呢啲叫做违反咗呢个叫隔离人士咯，真系讲到明话要拉佢坐监就拉佢坐监， 其实 人哋大把钱，可能 其实佢哋有经验噶，之前用紧急法立蒙面法嘅时候。几咁快脆就拉人啊！ 总之就系咁啦。 而家呢个都系紧急法啫。 我斋讲咯，系啦，要做咯。 好，听新闻先啦吓，一阵间我哋继续同阿祖一齐倾偈。 表示复工复产可能出现大规模人员流动同聚集，令到疫情有进一步扩散传播风险。但如果唔复工复产，短期之内将会影响疫情防控所需嘅医疗物资供应，各类生活物资亦都面临短缺风险，最终受损害嘅系民众利益。他说截至昨日超过76%口罩企业复工，防护服企业复工率就有77%。松亮又说并不要求所有地方都复工复产，不同地区要根据疫情作合理的安排。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7.8，升7.2；阿里巴巴213.2，升6毫。美团点评99.4，升3.6；盈富基金27.75，升3.5；吉利汽车14.54，升8.4；小米集团12.84，跌1.2；威高股份10.26，升6仙；华夏沪深344.6，升7毫；中国平安92元，升7.5；融创中国42.4，升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031，瑞士法郎7.941，澳元5.209，加元5.838，新西兰元4.963，欧元8.476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6。港金现价报14,55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64美元，卖出1,56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啊，近住翠林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南过海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锦泰路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近住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就系我黄天怡嘅妈妈，因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声妈。佢都一定会飞过嚟嘅， 就梗系我子豪嘅老婆啦，因为佢生咗个前世情人俾我啊嘛，最佳情人就梗系俾佢做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风骚即安问答比赛，请问咩系环绝条？ 我知将啲雪条打环嚟食，咪环绝条咯。 唔系啊，系要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构件啊。 咁如果要做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要有乜嘢嘅知识？ 系要有相关嘅知识同埋认可嘅资历。 清楚啲，应该系话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够嘅知识。 最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嗱，而家11:10，我哋翻嚟《風騷快活人》啦。天氣就18度，氣温相對濕度85%嘅，有幾陣雨噶出邊。 係啊，同埋都涼同埋凍噶嚇。 係啊，出邊仲有早災喺度嘅。而家餵你咩環境啊？ 係啊，真係落雨啊！好彩有大姐。今日咧，我就特別咧同大家嚟咗銅鑼灣區。其實咧有少少意外收穫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本身咧就睇到新聞，就見到咧有一啲嘅譬如周大叔啊嗰啲咧，都話有啲嘅分店咧就要暫時咧就暫停營業咯。 真係縮咯， 通知 真 係縮啊！咁所以咧，我就特別諗住咧，喂，我呢啲戰地記者啊嘛，呢幾日 home office， 不如咧就落嚟銅鑼灣行個圈， 好， 睇下究竟咧市面嘅情況係點啦。 係 一落到嚟銅鑼灣，真係估唔到喎。 點啊？ 估唔到。好多人喎、 啊， 好多人，点解啊？又排口罩啊？ 诶，冇错，就系、是、排口罩啦。因为我首先见到第一个咧，就系见到嗰个卓嗰、那个 卓劣啦， 系啊，卓劣啦，系啊，系啦。首先咧，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先，因为我去到佢哋门口见到好多人排队，我梗系去八卦下啦，系咪？但系佢见到咧，佢有一个嘅同事咧出咗嚟，行咗嚟铺头出面，落咗闸嘅铺头就，佢就猛咁同排紧队嘅人去解释咧，就系话 我哋讲咗㗎啦，我哋嘅面书讲得好清楚，就係话呢我哋今日呢只係得部分分店有口罩发售、 哦、 我哋呢间係冇㗎，你哋唔好排队啦咁样。但可能呢排嘅好多都係长者呀，佢哋呢唔知道呢个系咪可能佢哋冇面书呀各样嘢咁样啦。所以呢佢哋坚持就喺度排，就搞到呢各位嘅售货员呢要不停去解释又解释，睇到都觉得辛苦呀、 啊。哦，系呀，琴日喺电视荧光幕呢都见到呢，即係琴日已经出现啲情况㗎啦。所以呢即係啲老人家或者你有仔女嗰啲呢，麻烦你通知一下你啲屋企人话俾你听，其实唔好再排啦，因为有啲真係呢唔系间间店有呢就即讲 紧。佢哋唔信啦、啊、佢哋唔信啦、啊、因为有啲长者呢佢话冇嘅，边会冇啊，排下有㗎啦，你唔排就冇啦。 我等下有㗎啦。 系啊，好难搞啊！咁仲有咧？你有冇排啊？ 行咗落去罗素街咯，因为呢一条街咧，虽然街就短短地咁样啦，但本身咧就好多金铺啊、珠宝店啊咁样。我就谂住睇下嗰啲珠宝店系咪真系冇开门啦、啊。咁的而且确真系噶，阿周大叔咧喺呢条街咧有两间铺头啦，已经，但两间咧门口都粘咗纸啦，就话冇就会暂停营业嘅、 哦。 另外见到有一啲嘅铺头咧，都喺门口度粘住大大只纸咧，就系话如果要入铺头之前咧，就要量咗体温先，量体温先至可以入铺头，都可以见到有啲特别嘅新措施啦。但细估唔到咧，喺呢条街里面咧有两间嘅珠宝钟表店咧，佢哋就继续营业，而且门口嗰条龙 大排长龙，哇！好多人去买金啊，啲金平咩？ 系咯， 唔系啊，金系贵咗噶嘛。但原来咧呢两间铺头咧，我问咗啦。即係喺對面街嘅，都喺羅素街嗰度，就打對面嘅。佢哋咧都係同一位大老細嘅、 哦， 但係佢哋咧都見到咧，就係市面上面有好多嘅親戚朋友咧，即係老人家，佢哋就冇口罩啊。所以原來佢哋咧係每一日由幾時開始咧，就由星期日開始啊，就係、是、每個朝頭早嘅11点咧。就會喺度派150份口罩俾有需要嘅朋友，尤其是咧就會首先發俾長者添。而呢位嘅經理咧仲好好地話：風騷快活人啊，一齊傾幾句啊！所以 好、啊、 就有莊經理喺度。 莊經理，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喂，你呢、這個 我老闆又見到嘅好多人都冇口罩，咁啊，佢啱啱手頭有，咁啊，希望即係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咁樣咯。 係，喂，但係你有冇問下你老細咧？啲口罩咧？撲得好辛唔辛苦啊？可以咁樣每日派到150个喎、 哦。梗係難揾啦！我哋自己都話唔俾我哋啊，佢話同大家一齊分享啊。 哦、 哎呀，咁咪即係人哋有員工見到會唔會一格樓？我都唔夠、啊，我要排埋隊喎咁樣。 係啊，佢話自己屋企啊，爹哋媽咪都自己落嚟排啊。 係 啊， 喂，咁而家 咁咪以示公平啦，叫做係咪？係 啊， 係啊。 佢最重要就係佢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咧其他啲冇嘅街坊咧，佢可以有，即係可以用到口罩 啊。多啲人有咁解咯。 喂，秩序 我頭先咧有見到一啲情況嘅，我就見到咧秩序大致上咧係非常之有秩序嘅。 係因為已經第三日啦。 我見到有人打尖，呢、這個其實我睇到嘅時候真係覺得好心痛嘅，其實，因為明明一件咁美麗嘅事，但我諗咧佢哋真係太需要口罩啦。有一啲人咧就嘗試，我有見到咧喺對面嗰間鋪頭啦，就衝去個隊頭就話：我頭先有排㗎，我頭先有排㗎。你都見到咧喺嗰條隊嘅中間位置咧，有人嘗試就插隊，跟住咧亦都一啲嘅工作人員啦，或者其他排緊隊嘅朋友咧，就猛咁同佢哋講，就叫佢哋唔好啊，排隊啦，有噶咁樣。我想問下經理啦，莊經理啊，其實呢類型嘅情況咧，喺你呢邊嘅分店度係咪都有出現嘅咧？ 都有噶，但係最主要就係希望真係幫到人，咁我哋都唔希望即係同大家有啲都大家想開心。唔想话真係大家太过唔开心，所以都唔係话太过夹硬一定即係學住人哋，好似就好似唔係咁好。 係，我见到呢经理佢哋好有礼貌嘅。 佢都希望可以解决问题，但唔係以恶咁就闹返人哋嘅。 係呀、 啊。大家都想拥有，即係要有个口罩。 但经理呢排生意呢係咪真係差到一个点，就真係即係点解咁多人要闩门索性唔开，係咪 冇人入到嚟，冇人入到嚟点买嘢呢？ 是 因为其实系咪平时大部分你哋嘅客户咧都系内地嘅朋友啊？ 咩人都有，咁但系因为佢哋即系其实好多人都有个需要，咁但系因为而家你话斋都唔出得门口，系咪先？你啊买嘢自然就个意欲就减低咗噶啦，咁啊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咗去。 啊咁啊，即系啊，大家开心翻啲，咁啊，出嚟翻嚟消费，咁啊好啲咯。 同埋啊， 你讲啊，豪仔， 我成个咧，民情都唔同咗啊。可能阿经理咧，以前听得最多咧就话，诶，做咩有金汁咩？而家唔系，喂，做咩有口罩汁咩？金都唔够口罩矜贵，即系我怀疑咧，如果你老细咧，你哋自己转一转咧，有999纯口罩咧，摆喺个橱窗度，哇，真系有人冲嚟买啊！而家会， 但系又唔可以咁样嘅。咁啊，阿达经理啊，庄经理。 系 你好啊，咁啊，你呢个叫派口罩呢个叫即系惠泽市民咧嘅，会做到几时啊？ 而家就暂定一个礼拜，咁啊睇下嗰个点样搵唔搵到货源，咁啊再搵到嘅可能继续，咁暂时就一个礼拜系啦。 讲唔讲到咧？其实你货源喺边度嚟噶？ 我都唔清楚老细噶，老细安排都落嚟，唔系 因为 点我哋照派嘅？ 点解咧？阿政府啊，佢呼吁话咧，大家有口罩 手网相助 嘅途径嘅话咧，话俾政府听啊嘛。我谂住如果你 俾佢啊，佢都冇派，唔系派俾人噶啦。但系呢一度嗰个全部店啊，系真系派俾人噶嘛？直情 阿祖话唔系啊，但系佢政府攞到之后，佢俾医护先啊嘛。而家医护紧要啊。 唔系我谂起 啊，咁啊杜汶泽俾咗医护啦，靠杜汶泽好过靠佢啊，真系。 唔系啊，庄经理几好，佢又好，佢老细又好。都揾到口罩，喂佢起碼一個禮拜喎，一個禮拜150個，七五一十一千幾個噶咯嗰度。 佢哋唔係一人嚟攞一個，係派150份啊，一個有一份有幾多個嘅經理？一份有10個噶。 哇！即係你一份10個，每日就有1500個。係 啦， 你有7個禮拜喎，成萬個口罩喎。 系啊，佢哋有2间铺就喺呢条街啊，打对面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一日派成3000個口罩俾有需要嘅人啦。 点解佢哋揾到咁多啊？ 系啊，系啊。有啊，去 揾 到。 系，喂，庄经理，同埋咧，嗱，我相信咧，你2003年 SARS 嘅时候咧，你都经历过啦，系咪？ 系。 喂，嗰阵时同而家相比咧，个市道点睇啊？ 嗰阵时快啊嘛，而家都未见到曙光，未知几时可以真系恢复到嗰个市况系点啊！真系。 系啊，所以嗰阵时 SARS 都未听过话有即系珠宝店咧，就话不如唔开张住啦咁样。 但系即系唔知道其他你周边嘅附近嘅金行都即系陆陆续续都删啦。咁你有冇收到消息话你哋间铺头都可能有机会咁样要休息几天咁样啊？ 暂时未有啦，大家同事尽量清咗啲大价啫。 系 OK， 请 减人手啦。 同事就清大价，因为我见到其实喺呢一条街咧，铜锣湾见到好多铺头咧，佢哋尤其是一啲系卖钟表啊，即系唔系我而家身处嘅呢一间，好多咧佢哋都系缩短咗个营业时间嘅，可能就早啲放工咁样，因为即系生意都真系比较难做啊！呢一排系咪啊？ 系啊， 成啊， 系啊， 好啊， 好啊！我觉得咧，今日咧，即系揾到一个咁样嘅大好人咧， 好好啊！ 我觉得，我个心都觉得舒畅咗啊！但系亦都要提一提大家。佢哋係仲有得派嘅，都係有限量嘅啫。唔好因為我哋咁樣傾咗偈之後咧，大家聽日花更加多嘅時間嚟排嘅。我諗呢一樣嘢咧，一定唔會係佢哋珠寶店或者係我哋三個嘅諗法嚟㗎。 但係我哋都一定要多謝莊經理啦。我哋派黃耀祖咧喺空氣之中咧攬住你一下先。 要啊，但我哋一定要搭一搭個膊頭，佢話佢嗰啲咧仔女咧係有聽開我哋節目㗎。 哎呀，好有品味啊，莊經理，全家都咁好啊。 我俾庄经理点个唱嘅决定。 好啊， 有啲乜嘢想讲咧？冇啊，阿仔中意听海阔天空。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都仲要多谢呢个金行嘅老板杨老板啦，系咪？咁啊，即系佢可以揾到咁多嘅口罩嚟去俾免费派俾街坊，咁都辛苦你哋啦吓，啲员工都要系啦，即系又要派又要维持秩序咁样，希望大家都好愉观地，同埋守规矩地，同埋真系有需要地，你先至去排队啦咁。 好啦，多谢晒庄经理先， 多 谢 晒庄经理， 拜拜。 喂，早早，喂。 系， 早早你离开咗啦，系咪啊？ 我仲喺，咁我冇零秒就即刻离开人哋铺头，咁冇礼貌嘅。 系啊系啊，唔系。咁你而家你见到你嗰条街咧，系咪仲有其他咧？我哋见到嗰啲啦啦嗰啲都闩咗个，有啲话。 系啊，嗰啲咧就已经闩咗门噶啦，因为咧喺呢条街就闩咗啦，有一啲就系话要检查体温先至可以入去咯。但 系 见到条街咧，而家望出去咧，同11点前咧就有好大嘅分别啦。因为11点前咧就多人咧就 系 排紧口罩，所以呢条街就多人嘅。而家望出去咧，我谂成条街有超过一半嘅铺头咧都系落咗闸嘅。但本身其实大家平时之前我睇新闻咧都会知道呢条街个铺租好鬼死贵噶，咁有好多铺头之前已经做唔 唔住噶啦。咁會唔會越嚟越多鋪頭落閘？你諗下，呢條街本身有個投注站噶嘛，站都落咗閘啦，係咪先？ 冇錯， 落咗閘好都好耐啦。 係啊，博彩都冇得博啦。不過咧，我哋就好似阿張經理話齋啦，我哋希望你派多啲口罩之後咧，佢個仔咁中意聽《海闊天空》，我哋早日咧都可以《海闊天空》。咁啊，如果唔係慘啦。真系金罩唔系金口罩贵过金啊！真系啊！ 好，唔该晒， 听住歌先，系 啦， 啱再同祖祖倾偈。 好。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跌共我、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 头先阿祖咧，佢都咪讲过咧，佢就话即系佢哋嗰条街而家多咗好多，即系铺头闩咗门啦，又或者有啲铺头都有啲措施咧。 有开门嘅就有啲措施啦，你入去里面，希望都大家即系以保障大家啦，系咪先？ 系啊。 咁因为近即系琴日啦，大家都睇到新闻，有员工中伏咗之后，嗰间铺头要关闭14日。 系啊。 其实都大件事噶。 我琴日就见到咧喺荃湾有间茶餐厅咁抗争运动嗰阵时都好出名噶啦，即系总之又关。我间啦咁样，佢系贴咗张纸，咁啊写咗个新嘅措施，系有啲硬住嘅呢张纸写出嚟唔系几好嘅。第一佢写住咩咧？冇戴口罩嘅食客唔招呼。 哦， 系啦，讲到明嘅，咁呢个 OK 嘅。 嗯， 第二个啊真系争啲啦。第二个咧佢就写住讲普通话嘅食客唔招呼。 哦， 然后括弧写住欢迎台湾人。 哦， 系啦，咁啊真系嗱，你又真系一方面又真系，喂，我睇到我都觉得，哇，又唔好啦，因为其实咧，老老实实而家嗰啲即系中国内地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好多都系受害者嚟嘅， 系啊， 即系哇，都唔知无端端俾人隐瞒咗疫情，跟住就全部出晒事啦。咁但系调翻转咧，你又明嘅，佢咪同而家咧唔同世界各地咧嗰啲嘅即系入境政策一样咯。喂，唔好意思，如果系中港澳嘅话咧，即系包括大陆在内咧，喂，真系唔欢迎你入嚟嘅。因为佢完全冇办法知道你有冇病，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冇病，最惨系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就见到有呢个规矩啦。咁可能你话喂，系咪好歧视啊？呢间茶餐厅系咪呢个时候成街度即系所谓玩嘢咧？咁样唔系，你再睇下咧，我日本 唔好将我但是我想话，真系唔好将任何嘢加咗啲嘢落去啦。人哋有嘅都系有一个目的， 有个目标嘅可能会 有目的系大家明白。如果倒翻转头，你叫嗰、那个即系吓，你唔知佢有冇带菌，但系喺嗰个地方嚟 喺内地而家过嚟 喺你隔篱嘅，或者之前 佢自己都惊。 你自己都惊，再虽然唔好咁加其他嘢嘅角度，即系睇人哋嗰 系啦。开头睇到系硬硬地嘅，但你谂深一层，你就明嘅。 系啦，谂深一层系真系为咗个疫情啊吓，为咗自己啦，为咗其他人咯。 咁啊，茶餐厅都会咁做啦。咁咧，另外一个咧人多密集嘅地方咧，就系嗰啲大型运动赛事啊、 嗯。 哇，即系你知啦， 我 哋呢啲运动健将嚟 噶， 唔系香港啊嘛。而家讲喺日本咧，即系嗱，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去嗰度跑啊，即系当系玩咩都好啦咁样。 系你好似。已经咧习以为常，成为 man 把一样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当自己系运动界一员啊，不过暂时都冇得跑住。但系佢哋点安排呢？嗱，原来嚟紧有几个赛事噶、哦。日本嘅京都马拉松咧就会喺二月举行嘅，就会喺二月举行。咁咧三月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会有即系东京马拉松啦咁样。咁佢话咧，佢哋而家咧已经有最新嘅安排咧，就系点咧？佢话预计会有 预期跑嘅，即系 佢会照跑嘅。但系咧，佢当中咧就譬如京都马拉松啦，最近因为16号将做5日啫嘛。咁咧佢哋就预计会有咧16000人咧就参加嘅。咁当中咧就有386个咧就系、是。中国内地的选手来的即是他报名你会看到的嘛。咁而家大会呢就希望怎样呢他这样讲的。他说希望呢今年中国大陆的参赛者呢慎重考虑退场不要参加今届的赛事、 嗯、 防止疫症进一步蔓延这样。咁、 嗯、 他就说呢他没有计过因为呢你如果你中国参加者呢可能因为你被禁止 入国或者出国啦交通原因啦你可能本身都难以参赛的啦。咁、 嗯嗯、 不如这样啦。佢咁讲嘅，佢话如果你自行考虑退出马拉松，用电邮通知大会，哎、我今年唔玩啦。佢话你放心，保留听出年免费参加赛事资格。 哦 即系其实等于话你今年唔好嚟，出年再嚟，你唔好惊蚀咗钱嗰啲嘢。 冇话唔俾你跑系咪？ 系啦， 系嘅，可能你之前嘅一切嘅准备都系谂住迎战嘅啫，但系问题佢都保障下，你又保障人哋。 系啊，咁所以譬如话香港都有嘅，香港有一个扶轮香港超级马拉松咧，都本来喺2月16号举行嘅，咁而家咧佢哋早排已经宣布咧就话要取消啦咁样， 暂时都取消咗啦。 系啊，但我觉得你可以参考日本呢个做法咧，你真系取消 嘅，保留。出年你免费，因为已经交咗个费用啦嘛，系咪先？咁出年就俾你免费，同埋你必有得跑嘅时候，咁咪等到出年咯。 系啊，呢一轮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点解凡系一讲中国大陆咧，就话唔俾我哋去玩啊？咁样都系为咗健康，大家忍一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由内地入境人士实施14日强制检疫措施，已经令到两地跨境人流减至最低。现时仍由内地入境的人士主要是香港居民。2月9日入境的内地居民只有52人次，因此封关的讲法已经无意思。林郑月娥又说，内地不少工厂已经投产，加上需求上升，寻日货车出入境的价次上升，由之前的2000多架次上升至3900架次，商业活动正在顺畅进行。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表示，執行強制檢疫一方面要靠有關人士自律，知道如果違反規定會負上刑責；另一方面，當局已經加強監察，例如對曾經違反檢疫令的人士要求他們佩戴追蹤手帶，又或者要求他們進入封閉式檢疫中心。本港新型肺炎個案累計增至42宗，最新一宗個案的62歲女患者住在長康邨康美樓07室，楼上10层同一个单位上个月有住客确诊。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初步检视显示，女患者单位的排气管接驳粪渠冇密封，细菌病毒有机会经粪渠翻到厕所。政府深夜派人到各层的07室，询问住户身体情况，要求他们到检疫中心接受隔离观察。穿着防护衣物的卫生署人员凌晨2点几开始安排07室部分居民乘坐政府租用的旅游巴准备离开前往检疫中心。青衣长康邨康美楼不同楼层的同一单位先后有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早上有大批人员到大厦清洁大堂和走廊，其中有人向走廊的墙壁喷洒消毒剂，亦都有人洗刷大厦外的地砖。有同確診者同層的居民話擔心，已經減至每2-3日外出一次，不過冇諗過搬走。鄰居胡伯表示，同07室唔係共用同一條喉管，唔擔心受到感染，但係擔心成個走廊同升降機受到污染。佢話知道有人確診之後十分小心，有勤洗手，亦都唔會用手觸摸升降機嘅按鈕。有另一個同層的住客表示，當局在有首個確診個案之後，沒有通知同層的住戶，他經當區區議員先知悉事件。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計劃容許停泊在橫濱進行海上隔離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長者和長期病患乘客先落船，他們最早可以在今日離開。郵輪上已經累計確診135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報道說，當局認為乘客在船上的長時間被隔離，承受住壓力。郵輪2600多個乘客之中，80%在60歲以上，200多人80多歲，11人90多歲。另外，厚生勞動上加藤勝信透露，政府目前正在探討對船上全部人實施病毒檢查的可行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5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5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10.2跌2.2，腾讯控股407.4升6.8，盈富基金27.75升3.5，美团点评98.9升3.1。吉利汽车14.48升7.8，小米集团12.8跌1.6，威高股份10.28系升8仙，建设银行6.41升1.3，中国平安91.95升7.5，华夏沪深30044.55升6.5。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黄耀祖。 hello， 喂，翻到屋企未啊？ 啱啱去埋个厕所就可以开麦啦。 有冇冚盖啊？ 系啊， 有冇冚盖啊？ 头先真系太急，真系唔记得咗啊！ 哦，冇啦，自我隔离十四秒。 十四秒，我同你隔离好远噶啦，放心啦。 系啊系啊， 真系我哋。 嗱，我好想问一下，早早你头先喺出边翻到嚟屋企。你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啊？ 我想说我有一个步骤真的不及你的，我没有将对鞋除在门口。 咦，又似你。 我就走了入屋了，已经真的起有指自己。 你真的是一猪啊，这个真的入屋第一个步骤就是处置你的鞋啊。 我 是啊，我有入袋的，我现在有用那个袋笠住对鞋咯。 哦，即是你现在 真的没有做，未有这样东西，我应该要喷下只鞋。 是啊，我有喷啊。 我没有做到啊。 是啊，同埋。 我现在拿回对鞋出门口好不好？ 同埋我知道而家系咁喷酒精啦，我今日都换咗对爬山鞋啊， 哦、 即系费事咧。我唔知啲波鞋喷得多咧，其实啲酒精咧究竟有冇会唔会巢皮啊嗰啲嘢咧？ 系、哦、 攞、okay、对襟毛啲嘅，攞对爬山鞋。不过我都仲做得唔够尽嘅，因为咧我妈咧系咁同我讲话，喂，你揸车嘅时候，咁你踩上个车度都污糟噶，除低对鞋先上车，你笠住，哇，咁我真系唔知点算噶咯，真系。即系不过系有， 去到咁嘅话，真系好似打紧仗咁。咁我哋又真系打紧仗嘅， 系啊， 系啊，真系而家真系喺度高度戒备。 咁我哋今日小确幸系会教我哋乜嘢啊？ 入屋五部曲啦，同埋咧就会都会讲下咧，即系如果真系酒精搓手液冇嘅时候，系可以点样自己整噶嘛？ 好啊，不如讲下入屋五部曲先啦。 喂，入屋五部曲啊，嗱，头先啊，早早我真系要打一一猪你啊吓，哎呀，好似 步骤错啦。 系啦，嗱，其实大家咧就入屋之前咧，最好咧喺你屋企自家门口嗰个除定对鞋，跟住咧你除咗对鞋。对鞋在出面，你的人咁啊，除咗对鞋，你着咗袜噶嘛，咪系入屋咯。咁跟住点啊？你可以咧准备呢个叫做70% 嘅消毒火爪，咁就拎起你对鞋就喷嘅鞋底，系啦。 我有啊，而家都有咁做啊。 系啊，真系要咁做啦。 喷到好搞笑 啊！又或者咧，如果你话哎呀，我买唔到火爪，其实我都买咗成个礼拜买唔到啊。 好难 买。我日日都问住嗰个药房，未翻货，未翻货，日都未翻货，咁几时？ 孖精顶住先。 咁咧， 我唔准攞我屋企嗰啲贵嘅酒嚟。 你买平嗰啲咯，波尔多啊嗰啲咯， 70% 以上啊， 系咯， 嗰啲唔得，嗰啲酒精度数比较高嗰啲，留翻嚟自己饮得噶。 唔系，但喺冇嘅时候，你系咪应该都要喷下佢咧？哎呀，咁啊嗱，真系要用火酒啦，喷一喷个底啦。咁跟住咧，如果冇嘅话，哎呀，漂白水得唔得啊？得， 系 1比99。嗱，麻烦你搵块地布，屋企唔要嘅衫裤鞋袜啊，毛巾啊， 漂白水都好难搵。 系啊，漂白水都难搵啊，而家。 系啊系啊。嗱 ，OK， 记住系啦，我就话漂白水都难揾嘅，但系都冇办法啦，总之二选一啦。咁1比99嘅漂白水就浸一浸你嘅地布，跟住摆喺门口，跟住放你哋鞋上去擦两下，咁你先入屋啦吓。咁你再唔系再极致嘅，我你话哎呀，又冇火酒，又冇1比99，哎，好似好押韵咁样。 系啊系啊。 咁跟住你可以将你哋鞋攞入屋，跟住咧攞啲番碱水嚟洗下你嘅鞋底。 哦。 咁呢个最方便，最即系叫做最容易有。做到嘅嘢啦，番鹼水， 番鹼水最基本嘅啦。 咁但係好麻煩咯，你日日喺度咁樣洗鞋。 嗱，我有個咧，再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嘅，即係一定唔係首選嘅啦。我就會咧攞濕紙巾咯。 因为你湿纸巾都仲买到嘅，即系就算你话 湿纸巾都买唔到啦。 唔系，但如果你话一般湿纸巾有少少唔知咩消毒成分，即系你唔一定去到滴雾嗰只啦。如果你有嘅话，即系嗱，我呢个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你话我又冇酒精，又冇火酒，连滴雾都冇，咩都冇嘅。 漂白水又冇。 系啦，攞翻间箱又麻烦嘅。咁你起码攞张湿纸巾咧，你抹一抹个鞋底，然后即刻包住佢喺报纸啊或者胶袋咧。都頂住先啦，係咪先 ？OK， 嗱，總之咧就係問題咧，啊嗰啲叫做消毒火酒或者比較狗嗰啲，真係要小心處理一下。 阿祖，你揀一樣啊，你用邊種方法你覺得啱用啲啊？ 咩？你話我啊？ 係啊，你揀一樣啊。 我會揀翻鹼水咯，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環保啲啊。 但麻烦啲咯，你每日都要咁样， 都唔算好麻烦啫。对唔住，我头先反应慢咗，系因为咧，平时翻到我哋而家入屋几多部曲啊嘛，其中一部曲应该要换衫换裤噶嘛。 你冇换到。 咁 office 有呢个好处，我头先就已经喺你哋讲紧嘅时间换咗衫换。 哇！你头先喺度赤裸裸同我哋倾偈啊！ 哇！ 啊、 你有冇 Facebook Live 啊？即刻帮我哋望一望先。 几多人想睇啊？ 咪就 系 咯， 忍住唔讲噶。 你叫我虾比人啊嘛，大佬啊！ 伸到个耳筒讲一下，你就讲啲咁嘅嘢。 你见过咁？ 我要话俾大家知。你见过咩？咩见过？ 虾比人咯， 未 见虾比人咯。 嗱，真系啦，嗱，记住入屋嘅先处理只鞋，因为点解啊？成日话而家呢个细菌咧喺即系成日周快跌咗落地下嘅。 系。 咁咧喺你鞋咧系最容易沾染到呢个细菌嘅，所以第一时间最。邋遢最多菌嘅就系你哋鞋啊吓 ，OK， 知道。 好，翻到屋企之后，你第二步骤做紧啲咩话？ 我头先有洗手、洗面，我两样嘢都有做到嘅。跟住咧就啱啱咧就换埋衫啦，咁我做晒全套未啊，妈咪？ 你嘅口罩点啊？一路戴住。 口罩我有嘅，漏咗嘅。我入咗嚟之后，我系洗咗手，除咗口罩，将嗰个口罩咧就入落我之前用过嘅一个信封入边度，所以咧就将佢连埋个信封就一次过咁样抌咗落垃圾桶。 哦，真好乖啦！ 嗱，我觉得你应该做多一步嘅，就系剪鬼烂佢。 唔系贴邮票。 好多次啦，阿錢唔可以剪爛口罩噶，因為剪爛口罩嘅話，你記唔記得我哋講過咧，要點樣將個口罩咧要對接啊，向外對接。 係啊， 如果你剪爛咗嘅話咧，啲細菌係有機會散播出去噶嘛。 係啊， 呢個等我教翻你啦。 你有冇簽個名喺上面咯？你簽個名喺上面寫住用過咁樣咯。 係啊，或者咁樣啦。 寫住桂花田用過，即刻冇人夠膽。 係啊，用過。 係啦，嗱 ，OK， 咁都就要處理啊，真正要處理你個口罩啦，同埋洗手，記住。好冇，系啦，记住向外包啊！不过医生话，如果你系病紧嘅话， 系 啊，你出面有病菌，你个口罩其实你对里面，你如果病紧嘅话，你打个黑黐都有病菌噶。咁佢就话啦，最好就系唔该你一除之后咧，即刻攞张纸，真系咧攞张纸咧包住晒前后面，都唔使话对外对内接啊，因为两边都菌啊咁样。就跟住之后咧就掉落垃圾桶度，跟住唔该又再洗手啦吓。所以洗手再洗手系啱嘅。跟住你仲头先你话咩话？除咗衫系咪啊？ 系、我换晒衫啦。 其实第除衫呢样嘢系第四个步骤嚟噶，你中间仲 skip 咗一个第三个步骤、啊。 做咩？我头先有小便嘅，我呢个冇讲俾大家知系咪？ 我又唔使知唔知你有冇小便，系啦，你都唔想话俾佢听。但系头先你有冇掂过？有冇用过八达嘟啊？ 冇，头先我系搭的士嘅。 但你有用过电话喎、 啊？你有冇用过电话？ 有冇 用过钱啊？银包啊？ 有啊，全部都有啊！你讲嗰啲电话有用过冇？我头先点样同你喺条街度做电话访问？ 所以咯， 系啦。 个电话咧？ 电话 个电话有冇抹啊？ 未抹，对唔住。 你有冇拎袋出去啊？头先 有啊。 个袋点处理啊？而家？ 而家就咁擺咗喺個餐台， 衰咗仲要餐台添，好嘢！ 仲要喺度食嘢嘅地方，你擺喺嗰度。 係啊， 第三個步驟，第三個步驟就係麻煩你啦。你喺街裡面用過嘅袋啦，你銀包啦，或者有鎖匙啦，跟住八達嘟啦等等嘅嘢咧，唔該翻屋企咧就頭先除曬整咗鞋啦，除咗口罩啦，第三個步驟就係搞掂你呢啲用過嘅物品先。咁都係啦，攞啲清潔用品啦，即係攞啲消毒濕紙巾啊，等等去抹曬佢，抹乾淨曬，去擺翻入個袋度，跟住你唔該你擺埋邊啊嚇，真係啦，跟住就唔好再攞出嚟啦，因為頭先你全隻手都係掂過曬所有嗰啲嘢噶嘛，知唔知啊？ 其實我成日以為咧，我自己已經做到幾足噶啦，聽完你咁， 唔 係 你錯步驟啫， 我真係發覺我真係好錯嘅、 你放心啦，我都已經跟足檢疫規矩啦，翻到去都俾我老婆話咧，我瀨啡啦，害死屋企人啦。 都系话我唔够尽噶咋，真系。 你害死屋企。 系啊，佢直情话俾我听，佢话你而家系好高毒素噶，你喺出边走入嚟咧，你都咁样舐啡咧，我话你害死全家咁样。我话我都系唔惊要冚呢个厕所盖啫，真系。 系啊。 系啊，跟住咧第四个步骤咧就系真系要处理着过嘅衫啊，咁啊就真系第一时间就换咗佢啦。咁样可以嘅话，你一阵冲咗冲个凉，咁跟住咧就着翻屋企衫。咁跟住咧就 OK， 可以就先去坐，唔该先好坐下你个梳化同埋你张床啊。 等阵先，你嗰啲衫咧，你嗰啲乌衣篮嗰啲咧，你系唔系摆喺浴室噶？ 系啊。 哦。你有冇攞个胶袋封住？ 我有个盖冚嘅，系咪已经解决？ 咁系咪梳窿嘅嗰个嗰个 basket， 即系嗰个篮？ 系。 咁唔得啦， 多窿喎， 得噶， 系啊。 我想问下你哋嗰啲，你哋呢啲知识喺边度学翻嚟噶？ 我系被逼知道嘅啫， 冇教， 我都冇啊，走堂走翻嚟噶。 你哋屋企真系好严格、 啊，好惨啊！知唔知啊？我直情好似入北韩咁样噶。我老婆琴日就系同我讲话，你啲衫就咁劈落个篮度啊，咁唔系点啊？立落胶袋度，好，我入咗落去啦，跟住出去食饭咧，佢话。你剛才有沒有綁緊個膠袋啊？我話冇喎，今日冇用咯。跟住我又衝入去，又要綁翻緊個膠袋。 跟住問你有冇再洗手咯咁。 你直情好大聲咁答你老婆，係啊，我冇用噶，我冇用噶，你唔係唔知噶啦，咁咪得咯。 咁跟住咪同我講咯，你又累死全家啦，咁樣唔得噶。即係嗱，又多個步驟啦。你又要將自己嘅烏衣咧，如果你真係會擺喺浴室裏面咧，你係要將佢好好綁實嘅。 係啊，嗱，如果唔係咧，就你諗住，哎呀，而家冬天衫咧，就真係啲褸唔係成可以。不是可以再洗的嘛，咁好像豪仔咁啦，有一个篮比较大啲嘅，咁啊摆喺里边冚住个盖咯。 有冇滥用嗰啲篮物啊？ 有冇买个篮嚟去摆污糟衫嚟用啊？ 你问我啊，又系 系啊？点啊？黄耀祖？ 系啊，啱啱睇到我哋监制 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我哋，叫我哋小心讲嘢 啊！ 我都有叫大家做一比较九或者火就要小心噶，一定 要小心啲噶， 系啊，同埋未必买火就好啦而家。 其实监制佢都听住我哋噶，佢都想话喂，快啲讲俾我听咯，我都想学啊咁样。 嗱，真系啊，嗱，啲衫都要处理啦，同埋咧可以嘅话，真系咧用消毒湿纸巾咧抹下你嗰件褛嘅外面，即系面层啦，同埋即系总之成件衫都抹，好似抹袋咁抹咯。咁呢个跟住就 呢度吹，自己已经比平时。做多咗好多，譬如我件外套咧，我而家系摆咗一个通风嘅地方， 系啊，户 外嘅地方，吹下佢。但我哋真系从来都冇试过咧，有火酒啊呢啲嘅，或者消毒嘅喷剂啊，喷下佢哋咧，我真系从来未试过。 喂啊，咁你唔做呢个步骤，你真系吹有咩用啫？ 我以為吹下就會乾淨噶嘛，即係阿媽都係諗住曬下張棉胎，曬下就冇菌噶啦。 而家冇陽光 啊 嘛， 喂 喂，有坊間 咧，你試下噴香水咯，可能好啲啊。 唔得啊，而家坊間咧話可以咧試下用呢個蒸汽燙斗咧揦揦佢，即係蒸汽燙到熱噶嘛。 但又唔得喎， 坊間講係咪真係 work？ 因為又有霧化喎、啊，又話佢用蒸汽咧會有霧化，將你嗰啲細菌啊嗰啲毒咧又蒸出嚟嘅 嗱。 点解点解啲衫话要绑实呢个袋口度啊？就系佢话咧浴室里边嗰啲热气啊，佢话可能会蒸 出嚟。 系啊，咁而家用蒸汽烫斗会唔会又弄巧反拙噶？ 因为蒸汽烫斗系高 温、 啊， 系 咯， 佢会唔会死完之后 就复生啊？ 就唔系佢即系化成呢个毒气咁样。 OK， 总之跟住第五个步骤咧就系啦，佢话咧尽量咧就话即系翻到屋企咧第一时间诶除晒所有嘢，跟住去仲有你嘅眼镜啦。佢你话专家。眼镜都要清洗啦，洗面啦，跟住咧，同埋咧，如果长头发嘅女士咧，扎起佢，唔好成日打散佢，系、 哦、 啦，唔系即系唔好打散啲头发。 哎呀，早咪最安全咯， 佢最 very good 佢真系。 我爸安全啲，我爸喺度，使唔使同佢讲两句啊？而家 永安又喺度啊，真系啊，我保平安。 唔系啊，喂，我想讲咧 ，home office 有个好处啊。阿爸今朝咧饮茶咧，打包咗点心俾我食，而家喺我屋企咧又煮紧饭俾我食。原来 home office 好好噶。 喂，但系阿细伯去饮茶嗰个环境而家点啊？ 系咯，可唔可以问阿细伯？ 你想唔想问下？ 问下佢 啊，永安， 系 啊，阿永安， 好啊 ，uncle 嚟啊。 系啦，电话旁边我哋揾嚟有一位茶楼嘅常客咧，就系、是、永安先生嘅。 阿永安啊， 咦，佢间屋太大啦， 少啊，真系少咗好多。 哦，亦少咩添？吓亲我真 系。真系少啊，少啊。 就听到啊，听到啊。 少咗好多食客。 少啊，真系好少啊，食客都少啊，今朝。 咁即系肯定唔使搭台啦，而家系咪啊？ 唔需要都得噶。 嗯。 如果搭台咧，阿细伯你惊唔惊啊？而家？ 我。 不嬲都習慣係唔搭台㗎。 哦， 幾高檔同我一樣。 我真係啱啱想話咧，有優良傳統啊！你個仔都係㗎，搭飛機都唔搭台㗎佢。 唔係啊，我事關我朝早要睇報紙㗎，睇份報紙㗎，一個鐘㗎，所以我唔中意人搭台㗎。 你驚人哋偷睇你啲報紙啊？ 睇蝕咗，好似冇開心房嗰啲㗎咯喎，而家冇所謂。 係啊，唔好同佢講啦，佢繼續煮飯俾我食啊！佢 哦，即 係 你唔阻住 用啊，真係啊！ 阻住 uncle 煮嘢嚟俾你食咁話啦。 系啊系啊， 喂， 是啊， 真系记住嗰几嗰五部曲咧，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啦。因为咧翻到屋企咧，你出面翻嚟个，即系好似成身都系菌咁样，叫做啦吓，大家保障屋企人啦，系咪 ？OK， 嗯， 得唔得？ 知道。 好啦， 咁啊， 好啦，最尾嗰个步骤咧，其实就有好多坊间咧，因为佢嗱咁样嘅世卫咧，其实佢哋有一个咧就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咧，佢就俾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喺冇水源嘅情況之下咧，就用一個低成本嘅方法咧，就做呢個搓手液，因為咧佢想大家咧有機會可以潔淨雙手咧，咁所以其實世衛呢個出咗個配方嘅，咁啊香港大學咧藥理及藥劑系學系助理教授咧，亦都係一位註冊嘅藥劑師阿胡偉康咧，亦都根據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配方咧，咁啊其實呢一輪咧都不停教大家咧就點樣自製呢個酒精搓手液噶啦，嗱不過咧佢都有提醒大家嘅，佢話喂唔係叫你大量生產然後再賣嘅。 是啊是啊，即是自家少少好啦。 是啦，因为他说酒精呢始终有助燃性呢，如果你说哇大佬我囤了成吨在家里的话呢，那就大件事的啦。那他说呢，如果你真的买不到那些原材料去自制酒精搓手液呢，他都讲明的啦。他就说其实用碱液洗手呢一样是有效 的。是啊，有些呢在日本呢只能说自己自制呢这个叫碱液纸啊。 是啊，是啊，我上次见过那个发明都挺好的那个。是啊， 是啊，自己呢即是拿些纸呢，跟住呢在家整些泡呢，咁跟住揩上去呢，跟住吹干它，咁你就可以自家就一 个。他应该是将啲碱液浸咗喺个碗度先，跟住拿张纸呢就染湿它。 是啦， 咁你咪成张纸呢都浸满晒嗰啲碱液啦。 吹 干它，咁你就带住呢张呢干得嚟，但系里面就饱含呢一个碱液 嘅 纸，就好似嗰块尿布吸完湿之后，哇，重叠叠咁样咧。然后佢话你出到去街咧，你真系要洗手。如果你冇任何嗰啲工具咧，就攞个碱液纸嚟当系洗手咯。 不过你要带多樽水咯。 系啦，你要冲水咯。 系因为你要冲水咁，因为佢碱液纸嚟噶嘛。 系啊， 咁我觉得呢个系相对地咧，大家可以做到，同埋比较轻巧啲。因为你太多落太多嗰啲叫做化学嘢咧，你就又唔知点处理嘅时候有论尽噶嘛。 系啊，嗱，咁佢嗰个酒精搓手液咧就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咧原材料咧药房有得买噶啦，乙醇啦、甘油同埋咧即系呢一个蒸馏水。又或者咧，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加埋嗰個雙氧水。咁咧，佢話咧，嗰個乙醇咧，其實即係酒精嘅原材料嚟嘅。咁咧，佢就將佢同甘油撈埋咧。甘油有咩用咧？原來咧，佢就話咧，愛嚟護膚啊。係 啊，但係因為好刺激噶嘛。 係啊，因為會好刺激嘅。係啦，咁咧個蒸馏水咧，其實愛嚟俾你溝氣啲嘅。因為各位大佬，如果你九啊度嗰啲酒精咧，反而唔好嘅咁樣。 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番鹼子係非常之好。 係啊，咁咧有幾個特別注意事項咧，你一定要留意嘅。佢話如果你真係想自制呢個酒精搓手液咧，佢話咧第一咧你就唔好用呢一個咧即係金屬去做個羹啊，你唔好攞金屬去。系啦，因为佢话原来金属咧系会有机会引起化学反应咧。佢话大佬你唔知滗咗出嚟之后咧会变咗点嘅咁样。咁然后第二咧，佢话咧可以用玻璃樽啦，又或者咧用 PE 胶樽咧就装嗰啲搓手液。咁咧就唔好攞咩咧，唔好攞咩发泡胶碗啊，唔好攞金属啊咁样咧。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又系唔好嘅。最紧要咧就 一样嘢可以提埋，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屋企有支大支装嘅呢个搓手液啊嘛，我就想将佢倒落个细支装度啦。当我去铺头买一啲细嘅樽嘅时候咧，我估可能呢一排好多人都买一啲细嘅胶樽， 买晒啦，系啊， 系啦，唔系佢买晒，我仲买到，但系咧嗰个收银员同我讲系话，你系咪谂住攞嚟摆啲酒精搓手液细细支袋？我话系啊系啊，佢话、你唔好用呢一只胶啊，呢一只胶咧，因为有一啲你要挤出嚟啊嘛，你可能系捻住嗰个樽嗰个身啦，系咪先？佢话呢一个咧，因为嗰个酒精如果系啲搓手液咧，酒精浓度比较浓嘅话咧，呢一只咧系顶唔住嘅呢一只。教所以唔好买呢一只啊咁 样， 大家要买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问翻一啲咧即系安全嘅方法，同埋问翻啲员工睇佢哋俾嘅意见你咯。 因为佢啲 质 地系太过可能系即系个高纯度啊， 系啊， 会乸 啊。同埋咧有两样嘢都要记住嘅，呢啲酒精搓手液咧，你唔好谂住我悭啲使悭啲使，因为咧。佢話建議保質日期兩個禮拜，即係你諗住話哇，今日咧我等到四月都唔用噶啦，呢支嘢拖到尾咧唔得嘅。佢話可能會有揮發啦。 系啊，两个礼拜啊，佢建议两个礼拜啊，同埋做完之后咧，佢话最好摆喺度72小时，等佢咧即系完全冇晒危险咧先用咁样嘅。 系啊，所以做呢啲任何嘅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大家都真系要注意安全 啊。 系啊，因为有啲易燃嘅物品嚟噶嘛，系咪？ 系啦，我哋而家准备要听新闻啦，阿祖，你休息一阵啊，同阿细伯咧继续煮饭食先啦吓，再打翻俾你。好，我哋而家听新闻报道先。 或者細菌，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甲型流感和 SARS， 可檢測的病原數量較現有技術多出至少一倍。率領研究的學者表示，新技術能夠顯著提高檢測的靈敏度，確保測試結果的可靠性。他又指新技術能夠大幅降低生產成本，相信能夠廣泛使用，現時已經準備好進行量產。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9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62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11.2，跌1.4。腾讯控股407.8，升7.2；美团点评98.95，升3.15；盈富基金27.75，升3.5；吉利汽车14.52，升8.2；小米集团12.78，跌1.8；威高股份10.28，系升8仙；建设银行6.43，升1.5。中国平安91.85，升6.5；中芯国际16.52，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032，瑞士法郎7.938，澳元5.21，加元5.838，新西兰元4.964，欧元8.473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4。港金现价报145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8.85美元，卖出1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宝林北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宝林北路啊，介乎康盛花园至到翠林村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封路位置啦，宝林北路。介乎康盛花园至到翠林村一段来回方向咧，受反车意外影响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师兄祠堂的凌子维， 我是阿一。 这个奖我决定颁给我家的阿哥。 阿哥有时候帮细佬妹执头执尾，又锡啲细佬妹， 最紧要是他孝顺嘛。 咁边个是你家的阿哥？ 我咪就是我家阿哥咯。 我都是我家的阿哥。 阿哥好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哋屋企里边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分手不一定是悲剧收场的。 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难了美，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变欢喜。 阿 Ken 的新作品虽然是关于两个人走到最后，但是成首歌的重点不是讲分开，而是讲分手的时候懂得微笑祝福对方，两个人在关系之中一同成长，变得更加成熟。作曲刘国梁，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 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也许还是慈悲。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红雀立》，喜剧收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司机大佬大家好，黄耀祖大家好。 Hey, hello, 早 上大家好。 是啊，喂，先讲一下刚才阿祖因为出去兜了个圈，他又搭了一段的士，又有些经历跟我们讲一下可以。 我真的要跟很多现在在路面上的司机大佬致一个敬啊。 打打 气 是 吗？打打气真的要。因为刚才我就在这个铜锣湾罗素街那边，跟着我就走了一间酒店附近，就想着那个位置就上的士这样的。跟着司机大佬呢接到我，其實嗰程的士真係唔遠嘅，其實就算埋單都係40多蚊咁樣啦。跟住咧，佢第一嘢就話：你知唔知啊？我喺呢一個位等咗3个钟头，你先至係我第一支旗啊！ 哇！你就係佢千年一遇嘅情人啊！ 係啊，跟住我同佢講：哇，唔係啊，3个钟。跟住咧，司機大佬咧就將佢今朝成個朝頭早咧成個路線圖同我分享咗啊！佢話佢自己咧就係住呢個天水圍區嘅，咁所以咧每一朝咧其實到5点零钟咁樣咧，佢哋開工嘅時候已經有幾多朋友咧就會喺天水圍咧就 call 的士或者就截的士就搭嚟香港島，可能就要工作咁樣。佢話呢一排首先冇曬呢一啲嘅即係長程嘅期啦咁樣。佢話到足之有一支嚟咗灣仔之後，嚟到灣仔咧大約係8点几嘅時間啦，跟住咧佢就跟住就拍咗架車輾轉地就去咗銅鑼灣，就想諗住。平时酒店门口都多人上车噶，咁样佢就泊咗喺一间咧唔算最大间酒店嘅门口嗰度度等，睇下有冇期。跟住到11点半嘅时候，即系3个钟头之后，佢就接到我呢支旗。哇！我听到嘅时候，哇！司机大佬真系辛苦晒噶，咁样。当然第一样嘢问下佢就系话。你哋嘅租有冇減到少少咧？佢話有嘅，一間咧就減咗200蚊啦。咁、我話，但係如果減咗200蚊嘅話，夠唔夠圍到皮啊？唔好講話生活啦。佢話一時時啦，但係好多時候咧，呢、這、一個禮拜真係連皮都圍唔到啊！連個租都白交啊！真係白交張啊！陰公啦， 係喎。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咧，除咗大家少出街之外咧，而家都話咯，即係連搭呢啲交通工具咧，都覺得係高危啊嘛，大家驚咗啊嘛， office 嘅人 系 啊， 咁净系早早啊，平时一日搭7转的士啊，你都喺 home office 嘅时候 少咗2转啊，已经 系咯， 几惨真系，所以 阴公啊，所以要同佢哋打打气啊，各位司机大佬， 系啊， 大家共度时间啦， 共度时间 一定会过到噶， 系啊，冇错啦。咁另一个咧，我谂要大家打气嘅咧，其实今日睇到报纸咧就话，原来咧滞留咗喺咧即系湖北啊嘅港人咧，都仲系有成2000人咁滞嘅， 咁 多， 好多人啊！因为之前咧， 之前都系讲几百，就而家咁多啦。 有好多人啦、 啊， 因为、 啊、湖北啊， 湖北啊，唔系 武汉 啊，成个湖北。咁佢哋好多咧，其实早系，譬如话有啲1月20号就已经上咗去啊。咁你怪唔到佢啊！阿习大大都未讲话人传人，你全部人都唔知道有几严重咧、嗯。总之佢上咗去，咁但系问题就系咧，佢翻唔到嚟。咁佢因为佢有啲就封咗城啦，有啲就翻唔到嚟啦。咁我哋知道除咗湖北之外咧，譬如如果你话咧，有啲人就已经去咗即系第二啲地方嘅， 去咗外地啊， 去咗外地嘅，咁会唔会咧都系有一种即系千里滞留啊，大家都翻唔到嚟香港啊，即系嗰种嘅困难咧咁样。 又或者咧，有冇一啲原定计划谂住飞嘅朋友都冇得飞咧？咁样 上个礼拜我哋就讲过啦。就话你如果改机票啊嗰啲仲改唔改一次咧？ 空中服务员，你哋而家又如何咧？咁样 嗱，会唔会咧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咧、 又唔同咗咧？ 其实就反而更加明确咗啊，即系都唔使谂啦。又或者咧，俾人哋封咗啊，唔系你自己想去唔去，系人哋嗰个地方可能就话冇冇意思唔欢迎你咧。咁呢一类嘅乘客啊市民咧。其实而家究竟你系点处理嘅咧？真系 究竟即系咪因为可能有旅客噶嘛？咁你喺度滞留嘅时候，究竟你走你唔走到，咁你点咧？你飞唔到翻去你自己本身要去嘅地方，点算？ 嗱，我哋先呼吁电话咧1873888，因为今日我哋晏啲咧又会有一个即系特别节目要播出嚟咧。咁如果嗱真系有几类嘅，如果咧你 系 有一啲亲友咧滞留咗喺内地嘅，唔一定系就系湖北嘅，可能滞留咗喺里边，封咗关出唔到嚟，又或者其他海外地方咧，会唔会有啲原因咧？都系譬如话菲律宾之前我哋提嗰啲咧，多唔多呢啲朋友咧？而家你哋个联络啊，佢哋嗰啲安排啊，生活 系 点样噶咧？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同我哋讲下即系喺空中服，即系航空市面啊上面咧，喺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你哋飞去或者系飞翻嚟，嗰、那个滞留情况系点咧？ 系啊，即系阿祖你嗰啲商务嘅朋友咧，你坐开 business 嗰啲朋友咧，有冇都话俾你听？喂，而家都飞少咗啊，或者系 简单嚟讲，我谂仲可以问多个问题嘅，有几多个你想飞而你飞唔到咯？ 系啊， 因为一啲嘅地方咧，譬如我咪嗰日讲咗咧，即系譬如我隔篱嗰个本身咧，应该已经喺英国噶啦， 系 嗰边嘅公司已经落咗闸，所有香港嘅人，你哋唔好嚟我哋英国嘅公司，就唔俾你去。咁我谂呢一个咧，可能亦都会可以问下大家，究竟有几多朋友咧喺你哋一啲嘅工作上面嘅安排，亦都因为咁样而影响，个影响又有几深远咧？都可以问。 系我头先见到咧新闻卖咧就话喺湖北嗰啲香港人咧有啲好惨嘅地方系咩咧？佢话佢咧本身 系 有高血压嘅，咁咧唔系话个高血压 个报道喎， 系啦个高血压咧最惨咧唔系话佢突然间会中咩疫情喎，而 系 佢冇药食啊， 要食 药。咁咧佢本来想去药房买嘅，但系点知咧一嚟佢所在嘅地方咧乡村啦，佢话咧药房都冇开啦，咁佢又封个关，咁佢话咧食啊冇问题啊，有菜有鱼有肉，但系冇药食。咁你如果你唔够我话，咁点算咧？高血压即系你冇血压药嘅话咧，可能你有阵时会头晕啊咁样咧。咁嗱呢啲真系有家归不得。 你话我哋邮轮啊，嗰啲朋友都话有香港有啲屋企人可以拎去邮轮码头嗰度。 而家呢个真系唔得喎，呢个 记都记唔切啦，系咪先？ 系啊，你又 我都有一样嘢咧，我哋仲可以问一下嘅，因为咧自从一次又一次咧邮轮咧出咗一啲嘅状况之后咧，有啲嘅朋友见到个报道已经话咧，我本身系 book 咗邮轮嘅，咁但系就话想退钱，俾唔俾咧？其实都有啲嘅争拗响度，因为有一啲嘅机构咧，佢哋就会话我唔俾退钱，因为我哋而家系冇问题嘅。但大家如果你哋已经咧系 book 咗，谂住有个邮轮旅行，未必谂住去坐飞机嘅，谂住坐船啦，都系交通工具啊，系咪？但可能都足以令到你好惊噶咯，因为之前又话点样隔离14日啊， 阿钻石号越嚟越多人咧，系咪啊？中伏系咪先？ 有冇一啲嘅朋友，你哋本身咧系 book 咗呢啲邮轮嘅旅程，咁而家你哋又点算咧？都可以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 系喂，如果咁讲嘅话咧，都几大件事啊！即系海陆空咧， 其实 你全部都惊嘅，即系嗱陆咧，之前高铁你已经惊啦，航空你又系惊， 你贴钱俾我都唔够胆搭啊高铁。 唔系咯，而家你又惊咯，已经咁而家你仲要加埋即系话游轮咧，我谂曾经有啲人都以为喂喺海度 啩， 冇死啦啩， 吹 海风 喎、啊，原来咁大只船咁大座嘅船喺个海中心都可以中伏嘅， 系啊 嘅时候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啦。 系啊，嗱1872388，1872388啦，我哋咧就接听你嘅电话。有冇一啲海外嘅朋友咧，可能滞留咗喺出边咧？你有冇啲咩情况可以同我哋 update 下嘅？又或者你嘅旅程咧，无论系邮轮啦，定系即系航运方面咧， 有冇阻碍到你咧？ 系啦，又点样改咧？嗱，我哋听只歌翻嚟咧，就听你电话1872388，1872388吓。 你要犯错，想跟你犯错，怎么处罚我？根本不想改过，陪着你跳进风波，我太傻，预料后果，想多一千火，在某次做错，只好继续错，遮掩了罪过，我的一时疯魔。明日假使天塌了，四处燃红火，替你赎罪都不知痛楚。而就算有时会绝望，还顾着我难看清真实的状况，蒙着两眼偏执到没救药。想破然地老天荒，其实我有时会盼望，崇拜着你能有天逼自己去反抗。明日世界开心这样渺茫，你喜欢说谎，我知道，但我不想讲。如被你捆绑起双手，缠着不放。在某次做错，只好继续错，消失了自我，抹不走是什么？初醒一刹那，再跌回漩涡，苦心自问，伤口真太多。而就算有时会绝望，还顾着我难看清真实的状况，蒙着两眼偏执到没救药。你喜欢说谎。 呢只歌唔知唱俾边个听先啱嘅咧，真系啊！谷子乔啊， 你喜欢说谎， 系啦，早咁我哋而家咧就听电话咯，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啊，系啦，1872388，我哋旁边有阿郑小姐。 Hello， 大家好，我系 Echo 啊，我姓郑嘅。 系啊 ，Echo 你好啊， 你好 Echo。 系啊，你有咩经历啊？系咪话你想飞有啲飞唔到而家？ 啊，其实呢就成年前 plan 㗎啦，就同啲朋友呢諗住过日本过生日嘅13号。 哦，哎呦，两日后咗喎。 係喎、啊、不过就而家飞唔到囉，因为主要就即係有个朋友呢其实就喺澳洲啱啱读完书，諗住就返香港一起飞个旅程过生日。然后31号呢就返澳洲就开工同埋搞移民嘅。 哦哦 ,ok。 咁所以一个礼拜前听到嘩啲疫情咁严重呢，就已经就嗱嗱临买咗7号机票飞咗翻澳洲，就做紧14日即系自我隔离咯。 哦，即系佢提早翻咗去就索性唔再玩啦。 因为佢啱啱即系 master 毕业啊嘛，佢就啱啱签到份工啊。 哦， 佢3月1号要开工啊嘛。咁、哦、如果你佢本身买机票就买2月28嘅， 系 你咁迟翻，你做埋自我隔离，人哋份工都唔等你啦。 哦，而家澳洲嗰度已经系要求你有呢个自我隔离系咪？ 有噶啦，要噶啦，系啊。 即系因为 读书、哦、做嘢一落地就要14日隔离咯。 即系因为嚟自中港澳地区噶嘛。 嚟自香港系啦。 哦，哎呀，咦，所以佢就要提早翻咗去先。 系啦，咁我另外一个同行嘅朋友咧，其实佢又系月岛飞咗个加拿大做嘢嘅，咁又系特登飞翻香港停一停，见下个女啦、个仔啦，同埋个老婆，然后就同我咧，就同埋嗰个所谓澳洲嘅即系朋友咧，就一齐飞日本噶嘛。 咁又係驚，即係一你入飛入日本又出唔翻嚟，咁佢又要翻加拿大翻工，咁所以最後大家決定算啦，呢、這個行程就唔去啦。 哇！你 航空公司就未騰，未話可以退錢咯。 哦，喂，你哋嗰個聯合國部隊嚟嘅， 係、 哦、 咯， 即係其實 幾好家， 其實全部都係咧澳洲老家、加拿大老家咁樣咧，啱 啊， 早啱曬你傾啊！呢、這個 真係咁啱過讀書，同埋有一個係咁啱，其實之前想搞，因為見到香港社會運動咧，想搞加拿大移民咧、 哦， 就公司派佢過去做嘢噶。 Okay. 但如果你哋而家计紧条数咧，未知有冇得 refund 翻啲钱嘅话咧，估计可能你哋要损失咗几多嘅钱啊？咁 Echo， 我就知嗰张机票就2000蚊到嘅，咁而家初步就净系肯退燃油费同埋个 tax 咯，咁嗰度好似系300-400蚊咯， 即系回翻几百蚊咁样，但系你都 冇得改期啊，冇得取消啊。 哦，你会唔会自己想去啊？咁样？ 我讲真咧就唔系太想去啦。其实我啱喺韩国翻啫，早几日。 喂，韩国点啊？喂，你真系要讲下，听啲人话抢到。 我想讲啊。 系啦，你快啲讲。 我去咗六日。 系。 第一日去嘅时候咧，喺明洞。 系。 成条街都有口罩卖。其实最嗰只 KF94 咧，只系嗰阵时卖紧，你知唔知几钱？只系11-12港纸，最贵嗰间卖紧15港纸。 你讲一只啊？ 一只 系一只， 几时之前啊？ 六日前咯， 唔系十日前， 十日前， 我 讲 翻就一样啦，十日前。 系 咁，我姐姐就话我哋都唔好买住，不过我就话唔好啦，买咗100只先。 系， 因为唔知点啊嘛。 冇错， 我哋见到真系成条街明洞都有，成条街都有。 系， 但系到第二、第三日开始咧，就开始抬价啦。 哦， 即系开始一路每日其实个价钱都系唔同嘅。 哇！ 去到我走嗰日，去到我第六日走，即系我2月4日翻香港嗰日咧，真系好惨。我话俾你听，真系一只最平我哋买到嘅系2500 won，同埋2900 won，即系差唔多17-19港纸。 嗱、阿祖，所以你喺香港琴日买嗰个咧， 30蚊一只， 50蚊5只， 系啊， 三十蚊一只 啊，因为你喺韩国当地买咧，佢都抬到18蚊一只。 同埋你知唔知？我都系不计成本咁卖啊，真系，因为我第三日已经 send 咗 WhatsApp group 俾我两堆最好老死嘅朋友，中学同学，同两堆都系中学同学，有一个做师奶嘅话俾我听，佢排咗 total 3个地方接近10个钟，一只口罩都买唔到。 Oh no！ 咁即系靠你啲朋友可以买到呢个货俾佢。 哇！咁你买到几多少啊？最后买到100只。 我买到差唔多1000只。 哇！好彩啫！ 你大户嚟噶喎你。 系、 啊、你明明因为太多人都同我讲有钱系买唔到咯。 系啊。 咁我又觉得人生有几可？你送几百蚊口罩俾朋友，可以帮到朋友咧、 啊？好似送条命俾佢咁啊！咁、你而家平均来货价几多钱啊？好似啲大户咧。 即系点啊？ 平均价咯。平均价几多钱啊？ 其实咧，我冇乜点计，我就知我最后买咗10000蚊到口罩，买咗100只，唔系1000只咯，差唔多15蚊只咯。 真系要过10000蚊啊！如果你而家要大手去买嘅话咧， 但我都有啲后悔，因为其实我哋坐廉航咧，个机即系可以挤到嗰、那个即系口罩唔系咁多啊。 哦，佢有限啊，即系你个当系载货嗰个重量。 系啦，因为我哋去嘅时候咧，佢冇俾我哋寄仓嗰个行李，即系嗰个 baggage 嘛，即系你净系可以得一只相机，就系10kg。 系。 咁但系咧，佢走咧，佢就俾多15kg我哋可以相机嘅。 系。 咁变咗我想去嗰程，我咪带一个最细嘅夹咯。 哎呀！ 但你都知道口罩其实好轻，但系其实好牙位啊嘛，你知唔知啊？ 系啊，你又冇理由拆盒噶嘛？ 所有都拆晒噶啦。 哦，你拆曬。已经 系啦， 哦 ，OK， 但系都湿到满晒，我都孭到个背囊满晒，旅行袋都两只手撑住相机。 喂，但我想问， 其实咧廉价航空咧，你都可以咧额外，即系就算系之后买咗机票之后啦，你再俾多啲钱咧买佢哋嗰个额外嘅一个 即系增值 嘅行李， 系啦，嗰时又谂唔到啦，系啊， 系啊，喂，咁但系咧，如果而家吓假设有朋友咧想去韩国嘅话咧。你建唔建議佢仲去到去買口罩啊？定係你走嘅時候，你已經發覺好唔對路啦，已經？ 唔會啊，其實咧好得意嘅韓國咧係旅遊區咧，我喺明洞啦，同埋即係梨大啦附近，即係主要個都喺兩個地方啦。其實好得意噶，係明洞特別多人戴口罩嘅，因為真係好多遊客。 OK， 同埋你周圍都聽到普通話嘅，但係咧我哋住嘅酒店係距離明洞要行15分鐘嘅。 咁其實我哋一出酒店門口，講真，真係戴口罩嘅當地人咧，係唔超過五成嘅。 哦、oh. ，OK OK。 我哋每日都做呢啲觀察，咁就覺得啊，其實即係旅遊區就要特別小心咯。 咁係因為有其他嚟自唔同嘅地方嘅遊客啊嘛， 係啊， 防嘅都要防嘅。 同埋入境韓國係咪都唔係有好多麻煩啊？即係又唔使 check 好多嘢定點啊？而家 早陣子就係咯，係咪啊？ 都冇嘅。其實我之前收到有我第五日嘅時候，我屋企人同我講，佢話小心啲，因為有啲韓國嘅餐廳唔接待中國人啊。 哦， 但係實際我唔知啦。我總之我哋都有出街食嘢嘅，去一啲比較出名嘅鋪頭。但都冇問題咯， 冇乜大問題嘅。OK， 哇！總之你就滿載而歸，雖然日本去唔到啫，咁、就都 但係都幫到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好緊要嘅都。 你嗰程去， 你諗下你人生有幾可以幾百蚊幫到朋友？ 唔係啊，你用幾百蚊幫朋友之餘咧，你幾可做咗你朋友嘅救命恩人啊？係 啊！ 哇！真係。 哎呀，都唔夠膽咁講啦。不過真係希望祝福大家都平平安安咯。 咁你去韓國嗰程機咧，你有冇真係將自己包到咧就腫咁樣咧？唔敢講嘢啊！ 其實又好好嘅，我去之前我嫂就俾咗個日本嗰啲掛喺個身嗰啲，可以將啲空氣轉即係淨化嗰啲。咁我同我姐姐去啫嘛，咁啊就即係一人一即係掛住一個咁啊，大家用咯。但係口罩咧就即盡量都戴住啦，同埋我哋都廉航又冇乜，佢又冇乜嚟招呼你嘅，咁反而仲好，你又唔需要 咁啊， 接 觸我嗬。 係啊係啊，OK 好啊，多謝曬 Echo。 系啊，拜拜！哇，阿祖你使唔使马定 Echo 攞问佢攞电话？ 系，我估佢应该救到佢嘅朋友就救我，我仲救就唔使人救住啊吓！ 我哋系朋友嚟噶嘛，系咯，好啊，咁我哋又同阿祖倾到呢度先，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哋要听新闻，跟住翻嚟我哋就会有咧呢个特别嘅节目噶啦， 系啊， 系啦，同行抗毒，我哋而家想变成咩啊？同行抗病毒噶，其实 真系要抗病毒啊！ 系啊，好 ，thank you 阿祖，我哋而家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和专家凌晨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个先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分别住在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的零七号单位，两人单位相隔大约十层。有份參與調查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不排除住高層男病人的糞便病毒經糞渠透過空氣傳染給低層的女病人，但無需擔心沙士的時候淘大花園事件再出現。政府深夜派人到康美樓撤離零七單位的居民，分別到四個檢疫中心隔離，暫時發現四人有病徵，已經送到三間醫院隔離治療。當局說初步調查顯示，低層單位患者可能自行改裝排氣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政府聽取專家意見之後會盡快向公眾交代。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不同楼层的同一单位，先后有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早上有大批人员到大厦清洁大堂和走廊，其中有人向走廊墙壁喷洒消毒剂，亦都有人洗刷大厦外的地砖。有同确诊者同层的居民话担心，已经减至每两三日外出一次，不过冇谂过搬走。鄰居胡伯表示，同零七室不是共用同一條喉管，不擔心受到感染，但擔心整個走廊和升降機受到污染。他說知道人確診之後十分小心，有勤洗手，亦都不會用手觸摸升降機的按鈕。有另一個同層的住客表示，當局在有首個確診個案之後沒有通知同層的住戶，他經當區區議員先知悉事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由内地入境人士实施十四日强制检疫措施，已经令到两地跨境人流减至最低。现时仍由内地入境的人士主要是香港居民。二月九号入境的内地居民只有五十二人次，因此封关的讲法已经无意思。林郑月娥又说，内地不少工厂已经投产，加上需求上升，昨日货车出入境的价次上升，由之前的2000多架次上升至3900架次， 商业活动正在顺畅进行。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表示，执行强制检疫一方面要靠有关人士自律，知道如果违反规定会负上刑责；另一方面，当局已经加强监察，例如对曾经违反检疫令的人士，要求他们佩戴追踪手带，又或者要求他们进入封闭式检疫中心。理工大学成功研发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快速测试系统，由全自动快速检测仪和多重微流检测元件组成，用作即时基因检测。新技术由核酸样本提取、扩真、检测到分析都无需人手操作，预计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同时检测30至40种病毒或者细菌，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甲型流感和 SARS。可以检测的病原数量较现有技术多出至少一倍。率领研究的学者表示，新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检测的灵敏度，确保测试的结果的可靠性。他又指新技术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相信能够广泛使用，现时已经准备好进行量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3点，升341点，总成交金额6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211.6，跌1元；腾讯控股407.4，升6.8。美团点评99.15，升3.35；盈富基金27.75，升3.5；吉利汽车14.54，升8.4；小米集团12.82，跌1.4；威高股份10.28，升8仙；建设银行6.43，升1.5；中国平安91.95，升7.5；中芯国际16.42，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1，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1。港金现价报14,5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5.59美元，卖出15,6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潮流兴网购，特别是呢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喺外国订购一啲食物同埋饮品，而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嘅外用产品。大家就应该要留意一下他们的产品包装。 如果有 HEMP、HEM 或者是 THC 等等的字眼，或者是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 即使货品的来源地可能将烧遣用的大麻合法化，不过阿 Lu 和斯芬就提提你， 如果将这些产品带回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东西之前记得看真点啦。 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慈云山十三太保，人称矛盾华的陈慎之，到底是怎样改邪归正，由吸毒变成帮人戒毒的呢？ 我是陈慎之，毒品一定要远离，远离毒品，小心交友，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去聆听一些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同行抗毒快活人呢，今集呢我哋可以咁样形容㗎，係时间绝对唔够㗎。係。因为我哋今日请到呢位前辈呢，经历实在係太过多姿多彩，淨係讲佢个名呢三个字你已经知道呢可以讲三日㗎啦。陈慎之前辈。 华哥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係呀。 认识啊华哥呢，即係十三太保呢个字呢，喺我细细个十零岁嗰时呢已经好印象深刻。 点解呢？ 因为想当年我妈就即係我年轻即係嗰啲叫反叛期咧，佢就带咗我返教会听阿华哥嘅陈慎之报道福音报道晚会。 哦，喺咩地方嗰时？ 咪喺一个我唔记得好似大球场定系一啲好大嘅地方啦。 咁、 okay. 就去一个福音嘅报道啦，即系讲翻你自己做十三太保嘅时候咧，嗰啲经历咧，跟住点样去由嗰、那个。变身，跟住咧戒咗毒，跟住就去做一个基督徒嘅经历。我话真系好震撼，好震入到我心，去到今天咯。 真系好感恩，十三太保走咗九件啊，得翻四件喺度啫，睇落去都系我包头包尾噶啦。 因为我哋即系我哋三个喺度谂嘅时候咧，阿华哥，我哋由你即系从边一度开始，真系谂唔到，所以我哋决定跳咗佢啊，跳咗唔由十三太保。当年点解你细细个哇，俾人哋叫你做矛盾华系咪？跟住咧就即系黑道里面就闯出个名头，但跟住咧都发生咗好多唔同事，我哋嗰啲唔讲 啦。 我哋想更加了解多啲就系、是、之后啊，你戒咗毒，你成为咗一个传道人啦，你帮好多唔同嘅朋友戒毒嘅经验啊，我谂。是你先至喺香港会话咁有呢一个份量去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系 啊，其实份量都好多人嘅，因为我话生命系不断进行中，圣经都系。如果成日得一个陈慎之就唔得噶啦，其实都好多人做，不过我系其中一个。咁我当然我有承认我系有拉近嗰个力量，一讲诶你系华哥矛盾话，咁好容易接近。呢个系我好成功行前一步先。人与人之间咧，当你行前一步，一有沟通咧，其他嘢就好容易摄入啦。咁当然啦，我又会提醒自己唔好怒气横秋。嗱，有好多人咧一埋到咧就系咩咧？指导员身份，嗱呢啲实俾人弹翻转头。你讲乜都系啱，不过你满面怒症，好似警察嚟叉住我咁样。所以我通常用一个有仪式，平起平牌，大家倾偈，倾完之后，喂，你依单工程，大家一齐度掂佢，咩工程啊？戒毒咯，一齐度掂佢啦，一齐参与。 咁我想问阿华哥啦，即系你揾一啲叫做要帮佢哋戒毒嘅一啲朋友咧，系点样揾？系人哋介绍啊？阿华哥，你去咗要帮手啊？定系真系会戒毒中心或者一啲朋友去联络一班朋友？ 两样都有，有啲我喺街撞到嘅，譬如举个例，我喺街撞到啦，譬如萧志光啦，萧恩叔个仔啦，所以我唔中意揸车，我成日话行街行出彩云，我就中意行路。撞到啲人， 譬如呢个经历咧，即系刘即系当时萧生叔啦，即系著名嘅电视人啦，咁就话佢屋企人可能就遇到呢个吸毒嘅难题，咁就揾咗你去解决。譬如你系点样可以即系帮到佢哋系戒毒嘅咧？嗱，我哋过去节目咧，成日听到我哋好多嗰啲个案咧，搞好耐嘅，可能佢哋反反复复啊，入咗嗰啲戒毒营啊，直情系可能成个团体嚟帮佢咧，最后佢先至搞得掂嘅。你一向系用边种嘅方法咧？ 我承认戒毒好辛苦。当你戒咗毒之后咧，更辛苦。 点解咧？ 点解咧？嗱， 心瘾啊， 因为你食吸紧毒，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因为我是一个瘾君子。 系、哦， 但系当你戒咗毒，你要面对社会，你要负责任，要搵嘢做啦，对家人啦，佢觉得有责任啦， 又会有压力啦， 系啦， 跟住又会谂翻上毒品啦， 系啦， 循环 麻醉，一麻醉咗，我系导游，我系咁噶咯，我有瘾啦嘛。所以呢个咧，我就有时讲就系，当你戒咗毒， 你面對的困難是很大的。一，人家接不接受你咯。二，你要有責任投入社會生產，你要顧家裡的咯。咁有啲人覺得壓力大，但我少少嘅壓力會成長㗎嘛，所以我鼓勵啲人戒咗毒，騎牛揾馬係啱噶。你唔好諗住我戒完毒，我有理想要做乜，唔係騎住只牛先咯，做住嘢先。 戒毒嗰一個動作就好似好易，但跟住落嚟面對社會困難就好好大嘅即係工程。你會唔會幫埋佢哋揾工啊？介紹佢 係 啦， 係 啦，點做咧？通常你 喂。我唔单止帮佢揾嘢做啊，佢后面有啲债务啊、恩怨都解决埋啊，大佬。 系啊， 有一次我仲喺萧生叔喺度，喺慈云山。 系 有一次咧，佢就拍一场戏就系、是、茶楼啊咁嗰时嘅。咁、我就揾咗班人做 KTV， 啲康复员啦。 系 点知喺度埋紧位，突然间有一班人嚟，滴咗我一个康复员出去，原来同佢系有恩怨， 有仇嘅。 咁我咪出去咯。系，喂，佢而家喺我 即系调解 嘅 喎， 喺我戒毒所度啊，嗱，俾面，跟住嗰个人真好嘅，佢话哥，我梗系俾面你啦，听住啊，你一日喺戒毒所都唔同你计数，有一日你离开社会就同你计数。 哦， 佢、啊、讲得好好、啊、喎，我喂，我喂喂喂，如果佢做好人，做好人都唔喺计。但你出翻嚟蒲，一定同你计。 哦， 嗱，呢啲咪有风度咯， 好劲啊！我飘到嗰阵江湖味啊，对唔住，忍唔住啊，涌出嚟啊！ 但我有啲时空错乱啊，即系咧，以前睇嗰啲古惑仔电影就，你边个噶？我跟毒蛇堂嘅，而家咧我戒毒堂嘅，即系变咗 做翻个好人，其实都道亦有道啊！王哥，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咧我哋即系自己倾偈嘅时候，你同我哋讲咧，而家你即系帮手做呢个戒毒嘅工作咁多年，其实真系。有啲我哋嘅既定嘅諗法，其實香港人真係要改㗎喇，未必一定係嗰啲咩出身唔好啊，好細個開始接觸毒品啊。你同我哋講，其實有好多係即係嗰啲專業人士啦，可能有好良好教育㗎啦，但反而佢哋就同毒品扣上咗關係。有冇啲咁樣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以前呢就話吸毒人士係基層嘅，而家錯，而家亦錯一個觀念呢，就話其實濫用藥物就係毒藥，唔系一定系毒品。举个例，咳水饮一格，你饮两格，即系有好多人就系咁样，仲撞一啲嘢，我唔讲啦，撞一撞一样。咁其实好多而家专业人士因为减压，佢走去食呢啲嘢，咁佢觉得冇问题噶，因为点解咧？喺生理上我唔会上瘾，嗱，佢哋都好叻计个数。咩叫生理上呢？如果你食可乐英，你唔食口水鼻涕有脱瘾象征，但系嗰啲冇噶。系个心少少啰啰挛，有少啰睇唔到，所以佢觉得我唔系一个瘾君子。 即表面特征唔明显， 睇唔到噶。 系， 所以而家咧青少年包括咗人去食呢啲即系高级毒品贵嘢嚟嘅，佢冇嘢噶，冇咩嘢噶。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呢啲发作比海洛因更厉害。 系， 海洛因系强烈嘅镇抑剂，系压制咗你啊。但系嗰啲咧一食得多咧，你个 N 钱啊爆棚啊，吹谷到。 系 发癫嘅，但系嗰刹那间嘅破坏力咧，你醒翻嘅时候都翻唔到转头。举个例，你食到爆棚，劏咗人只猪。第日对唔住啊，我劏咗只猪，我只猪都俾你劏咗，翻唔到转头咯。嗱，所以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呢啲嘢嗰个发力仲紧要，所以毒品一定唔能够掂。 即系唔好俾嗰个叫做食完毒品嗰个表征咧，就爱嚟自己判断咗啊呢啲轻啲，呢啲重啲， 以为冇事。 系啊，喂，咁但系如果当你劝一啲成功人士，即系佢哋系有社会地位嘅人，要劝佢戒毒，同埋劝一啲普通你话即系一般星斗市民咧，有冇个 方 向方 法？ 系啦，点样嘅咧？如果同嗰啲成功人士， 如果你同专业人士，你不能够你唔好食啦， 系啦系啦，点做点做？ 呢句说话唔怪得噶。 Okay. 曲线教育，唔系直线， 系 同佢倾嘅偈之后，其实咧心情冇有好多方法处理嘅。 哦， 系啊，例如听风骚快活人咯。 哦，即系要咁样啊， 或者听个华哥讲嘢，人啊都即系开心咗。 好多方法，我琴日同一个去西贡话咯，心情唔好咪揸架车嚟西贡行下，望下个海， 系 唱下几首歌，唔系一定要咁噶嘛， 系嘛？ 可以咁样噶，我哋唔会直线噶。有啲基层嗰啲咧，适当我会直线啦。 O、okay, K， 基层 系， 咁你会唔会用你恐恶？ 唔会唔会唔会，我唔会喂，我喂， 你再唔介啊？清白你 啦，华哥嗰啲嘅，佢真系有嗰个江湖地位， 嗰啲叫咩？不怒自威啊！ 系啊， 一埋到佢知我咩事啦， 系咪？ 嗱，单工程，你俾个日子我， 系 唔好再拖啦，俾个日子我 咩工程啊，华哥 大读工程 啊， 你俾个日子我几时去登记？ 我觉得就算即系阿华哥咁讲咧，好有说服力嘅原因系，因为你本身自己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话俾都俾大家知，你当日啊，你嗰本记录啊，唔好话差馆嗰个记录啦，你人生嘅记录啊，厚过72部电话簿啊，系咪先？但系都可以成为一位咁杰出嘅人才啊嘛！ 我 系 好开心嘅，喺街撞到啲阿 Sir 都见到，喂，陈生你好，喂， 系咁 系，系啊。不过有时咧就误会咗嘅，有时喺酒楼又见到，诶、哎，陈生同班康复员饮茶，我大佬阿 Sir， 呢班唔系康复员，呢班系做生意老板嚟嘅，大佬，佢心目中就系我成班就系康复员，我唔系呢班老板嚟嘅，大佬。 喂，呢个系咪你嘅生活，亦都系太过大部分时间？ 系啊，因为好多我哋惯咗就我就同康复员喎， 系 大佬个唔系康复员嚟噶，有次我同阿李秀恒饮茶，望一望又康复员，哇，呢、這个大老板嚟嘅李秀恒嚟嘅，大佬又康复员。 咁你同啲康复员关系咧，其实会唔会因为你都话嗰个工程系好漫长啊嘛？可能你戒完毒之后，你仲要帮佢揾下工咧？有冇话有啲可能系你即系接触咗佢咧，超过十几廿年咧？ 我有啲，一路保持联络 啦，系咪啊？ 但佢哋嘅经历咧，你有冇即系注意到佢哋咧反复啊嗰啲咁样嘅？ 举个例，有一个喺我度戒咗，咁佢我介绍咗佢做厨房， 系 喺嗰啲药子嗰度做炒嘢。谂起退咗休啦，咁谂起咧，我有个老友，不如咁啦，你嚟帮我喺站头度，翻六点收十点，四个钟， 系， 喺个站头度，即系啲小巴， 小巴站，系， 咁啊几好咯，有时我都揸车落，喂，系华哥，精神，精神。我哋唔会高言大义，好啲啊，唔好斗翻啦，咩咩？ 哦，系真冇理由，冇理由讲翻件事出嚟噶嘛？ 啲人傻嘅，系停讲到，好啲啊，唔好再食啊， 多 人哋。 我哋以为 即系冇理由，冇理由咁样啊嘛，即系啊，天咪减肥呢排点啊，唔讲呢啲噶， 冇理由讲呢个嘛，我哋叫打下招呼，真嘅，因为佢都几廿岁咯， 系 啊，点啊？ 系 精神华哥，精神好，冇嘢，冇嘢，多。 有冇啲好棘手嘅个案呢？因为我哋前接触嘅有啲嘉宾呢，可能係同屋企人有关嘅。即係对你嚟讲，会唔会原来咁多年里面呢较为难嘅处理呢，就係佢个人 OK 㗎，不过身边啲家庭啊朋友啊，有冇啲咁例子？ 因为家人几十年俾佢伤害得太犀利。 嗯， 会㗎。 係。 当我哋接触佢个家人，居然俾忠告我。 係呀。 话哥唔好俾佢呃呀。 嗯。 咁我就话我又好乐意俾佢呃呀。因为佢呃唔得我咩出样喎， 即系家，因为家人已经心伤晒， 家人都唔能够再信任佢。 咁最后有冇一万蚊？ 呢啲人咧就好自暴自弃。 系， 咁我就会同嗰个家人讲，你要继续支持佢。 嗯， 我睇过一套电影《少年犯》。 嗯，我都有睇过。 啊，好感人一段。 系。 嗰个教导员通知佢爸爸妈妈，你嘅仔里边自杀。 嗯。 哇！佢哋两公婆走去睇，原来呢对夫妇系高级知识分子， 嗯、 因为要面子。 嗯， 谂起去探仔，跟住嗰个教导员讲嘅说话，佢话人经得起自然嘅灾难，也经得起社会嘅抛离，但经不起亲人嘅离弃。 嗯、 你要支持佢啊！好精警嘅对白， 系 我呢啲我好，所以我读书唔系叻，嗰啲诗句啊，啲咁嘅京剧好叻。 阿华哥，因为佢嗰个戒毒嘅嗰个经历咧，即系唔单止喺香港啦，我睇翻啲访问，譬如北京、马来西亚咧，都有揾佢讲 咧。其实咧，我喺北京喺广州就讲过啲反吸毒预防性嘅， 系 就唔系戒毒， 系 教育嘅， 系 个戒毒。咁马来西亚咧，我都有讲，但系都有戒毒所探，但唔系做戒毒，因为我唔喺里边，但我做预防， 系 同埋鼓励你出嚟面对困难， 嗯， 你。出到嚟，我讲啲全世界唔信你系应份嘅， 嗯、 应该的。喂，你呃咗人哋十几廿年， 嗯、 你只不过戒一年出嚟，点解要信晒你啫？咁、 嗯、 你应该用时间同行为，包括埋行为、哦，表现俾啲朋友家人睇噶嘛， 证明啊！ 你要俾住空间监察下你得噶嘛？ 系啊， 阿华哥，咁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你经历过嘅经验，连你都试过有失望嘅？ 我有， 好多系咪？ 好多好多咁。 点样会即系咪都欺骗埋你咧？定系点样啊？ 哎呀，我都俾佢呃少少会有嘅，又话搵到嘢做，争啲嗰啲嘅伙食费咁样，我俾佢咯。咁俾咗一次再嚟，我咁啦，你一个人使几多钱？我俾你日日俾。 嗯，唔想俾佢储多咗钱喺个袋度就去做坏事啦，系啦。 咁、所以我而家就我记得我嗰时做戒毒，我曾经俾啲政董社工话过我。 佢你哋呢個方法唔啱，但係嗰陣時我哋話覺得我哋係啱，因為我哋係過來人，我哋明白個心態，而家先知道真係唔啱。 咪因為你係用一個管理嘅方法，你咪控制住佢。 仲有嗰陣時法庭判嚟啦，好似李建明咪咯，觀塘法庭判咗，而家做牧師，判咗之後，法官而家兩年生紅圍，跟陳生嘅戒毒中心，咁我一出到嚟，我話你係咪就好多嘢未解決？佢係啊，有啲心事，咁你走啦。今晚十一点十点之前翻嚟中心，即系佢最后的晚餐食餐饱嘅翻嚟。佢、又翻嚟，啲社工话：，哇，我顶唔顺啊！你咁样处理嘅， 即系好令佢 因为唔同啊嘛，社工系用真系调解嘅角度，但 系喺个学校度读完嘅， 呢个系实战经验， 系啦，佢人生累积嘅 系啊。喂，华哥，咁如果用你嘅人生经验咧，你总结嘅话咧，其实去到最后，无论咩方法都好，无论系北京、上海、马来西亚、香港边度都好咧，你觉得最有效、最有力量可以令到佢戒毒嘅，其实系咩嘅元素咧？ 我觉得有两样嘢， 嗯， 爱同埋聆听。好多人误解咗，哇！华哥喺里边嗲咗条友个几钟头，我唔系啊，系我听佢讲嘢咋，你唔好误会啊。其实我成功，因为佢讲到嘢俾我听。 系 好啦，第二阵啊到我讲啦，梗系第一阵听佢讲， 终于都到佢啦， 系噶，咪睇先后次序啫。 第一阵你要听人讲，佢肯讲咁多嘢俾你，即系佢信任你，你成功。咁你听晒之后，第二阵你就执啲重要嘢去同佢解决。 你就用爱嚟感动佢吓。 所以第一阵系要忍耐聆听，我用朋友啊识多啲。 系。 曲线教育多啲，所以我有时都话一啲所谓啊，食人才做朋友识讲到咁上下，喂，俾个期我咩期戒毒期咯。 我哋而家都诶学识咗，即系用呢个工程去完成呢、這、一个即系戒毒 期咯。一齐参与 系啊，我哋一齐参与，同埋佢嗰两个元素咧，讲就好易做，加埋都唔够三个字，聆听同埋爱。但系聆听好难，你要有耐性，你仲要有个包容，人哋要信你先能够讲到，系咪？ 同埋我觉得呢三个字咧，就算系唔系吸毒嘅朋友咧，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学。 冇错， 人同人之间嘅相处，第一样嘢唔系净系听你讲啊，你不如你听下人哋讲，聆听咗先啦，系咪？ 人哋讲过质人哋唔好， 系啊， 听佢讲晒， 系啊， 然后慢慢俾翻啲嘢佢。 嗯，我哋今日就所有听众都一起上咗呢一课，我哋一起聆听咗华哥呢一课。我哋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学到咧，最紧要有个爱， 大家都要努力为社会。 系啊， 香港系非常之美丽， 系， 同埋香港系不死的鸟， 冇错， 有弹力。 系啊，多谢晒华哥，系啊，多谢晒你 ，thank you 华哥， 多谢 多谢。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道。 睁开眼睛，家徒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子，燃起在城邦，云雾将晴空盖掩，埋夏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平凡上你都别怕，连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跌倒。自孤身份起旅酝酿，不需要慌，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努 做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信牙关再直上、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难放头，一切都要将你去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一手，从前上你过也跌到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党，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知之不太，缘分上你都别怕，便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未到定会更好、 有炮哥陈雷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喺司机大佬里边咧，有个听众咧，佢就话佢有个朋友，因为咧就要翻澳洲开学，咁咧佢就惊要自我隔离十四日咧，所以就提早咗佢嘅行程。 系啦，我哋听众佢话：喂，唔系，我今朝咧到步。 系啦，佢就话咧冇隔离十四日，佢话请作出更正。佢话琴日先出发，今朝到。咁咧，我哋睇翻啲资料咧，佢就 话有啲人要嘅， 因为澳洲咧佢有个入境嘅禁止令嘅，就譬如话如果你喺中国内地咧就前往澳洲又是他们的非公民的话呢、第一就中国那些、入境的朋友呢就不可以入境了，直情是。但如果你说你澳洲公民，不过你在中国内地去回澳洲的话就要自我隔离14日。 那个身份就要了。 是啦，那我们看的资料的时候呢就他就说没有包括香港地区的。咁我當然我唔知而家呢一分鐘有冇變到啦，咁但係呢個聽眾佢個 update 都話冇啊， 佢 今朝係啦，咁可能我哋有啲誤會咗，會唔會一個中國境內，一個就係同香港咁樣咯？ 新聞又唔同 咧，新聞又唔同嘅，咁啊，但係你其實而家真係冇人敢寫爆彈。 啱啊！ 如果 佢哋一嚟都個每個地方個地區國家都可能又唔同嚇。 係啊，台灣咧好陰功㗎，菲律賓話因為一個中國政策咧。禁埋台灣都唔准嚟，咁啊冇辦法啦嚇！疫情面前無分彼此， 係啊，健康最緊要，大家最緊要咧就唔好啊有啲咩病情嚇、 咦，聽日就輪到你出去咯， 係啊係啊， 好期待啊， 係 啊，好啦，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